国十名跨党派参议员就一项基建法案的框架达成协议，当中不包括任何加税方案。这个跨党派小组由五名共和党人和五名民主党人组成。小组发表的声明并没有透露协议细节。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说，在为期八年的$12,000,000,000基建资金之中，5,790,000,000是新支出。参议员表示正是同白宫讨论相关方案，对方案获广泛支持感到乐观。白宫表示将会同参议员合作解决有关政策和资金的问题。天气方面，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4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319.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2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2蚊，升1.5；美团306.4，升8.4；阿里巴巴205蚊，跌2.6；盈富基金29.12，升4仙；比亚迪股份208.4，跌3.6；小米集团28.15，冇升跌；中远海控19.04，系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97，瑞士法郎8.679，澳元6.012，加元6.416，新西兰元5.579，欧元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5点，系跌3点。港金现价报17,570蚊，提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6美元，卖出1,90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出口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东隧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启德消防局。重复多次啦，就系东隧去香港方向管道出口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咁但影响到而家东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好长噶，咁一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现在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着兆辉台一段车多，龙尾在纪元。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南昌站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将军澳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和斜村非常之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天水围天池路落斜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左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罅道走翻出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港姐选举啊嘛。 哦， 佢真系令我哋好温馨、啊。 都唔系琴日嘅事啦，系前几日噶啦，已经面试陆陆续续。 佢其实咧， 琴日举行首轮面试啊嘛。 系，但系之前 即系、 啊啊、 其实应该话今个礼拜已经陆陆续续啦。 系啦，陆陆续续 今个礼拜啊嘛，咁个首轮面试，咁大家又会睇到好多好嘢啦。 系咪又有嗰啲各区嘅配落去？唔知咩元朗区。 我即係以前嗰啲咩？喂嗱，即係我想話，今次咧好似有過之而無不及。今次咧係即係俾網上面咧呢位網絡紅人咧瓊姐咧，瓊姐咧佢就主導咗咧即係大家嗰、那個審美嘅標準啦。就咧用咗好多唔同嘅 caption 咧去形容咧佢裏面有幾個好著名嘅參選嘅即係佳麗咁樣。 今年用咗啲咩字眼先？ 嗱就真係幾衰嘅，即係老老實實嗱，我哋即係先講個大環境啦，即係就係話佢而家呢個選舉港姐嘅選舉嗰啲面試一嚟咧，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咧其實未即係。未被篩選噶嘛， 啊、 有好多未進入 final round 咁樣噶嘛， 各路人馬都有啦。 係啦，各路人馬都有嘅。我覺得其實就等於以前你參加嗰啲咩 British Got Talent 咧，咁咪你好似我呢啲人都會去唱歌噶嘛。 面試嗰個階段 係啦，咁所以咧嗱，即係如果公平啲講，如果你聽到嗰啲咩 Got Talent 裏邊咧有啲我哋唱歌咁嘅質素咧。其实就唔代表整体质素差嘅， 系当然啦， 因为我入唔到 final round 噶嘛。 你 系 个别事件， 系啦， 唔系佢就系预咗要俾人筛嗰啲 啦，冇错。 系啊， 但系就真系原来啊，每一届都总系会有少少啊惊喜出嚟嘅。 系啊，即系头一轮咧系真系几多 noise 噶系嘛，叫做好多人讲嘅。 嗱好啦，不如我咧，我跟阿琼姐个 pose， 我就读个 caption。 衣书直说 系啦，你可唔可以想象下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 咩款嘅女仔？ 系啦，咩款嘅女仔？嗱，我哋又戴多个头盔先。 哦， 讲下少啫。 系咁，人哋咁讲， 我 哋 戴 住个 头盔讲下少啫。因为呢个都系你面对娱乐圈咧，你必经阶段嚟噶，即系俾人评头品足系咪先？ 真系啊！ 由呢一步开始 系啦， 呢个都系个训练嚟嘅， 冇错啦， 已经要训练到好高啊！ 系啦，我个人觉得咧，已经唔系净系你见过面试官咧嗰个批判啦，已经你 系 要面对公众噶啦吓。 系啊， 好啦，头盔戴晒啦， 嚟 第一架，睇下大家联想题咧 ，get 唔 get 到系咩嚟噶啦？经过多次嘅轮回，古代 轮回 系啦，经过多次嘅轮回， 三生三世 系啦。古代的思想家释迦牟尼成功转世成为现代人，一面祥和咁样向现场嘅记者展示如来神掌。好啦，估下即系个咩造型？ 我打过工嘅， 我估佢咧应该系有两个位置出咗事，一系咧就个发型系一粒一粒， 系啦，即系嗰啲菠萝钉， 菠萝钉 头，一系就系咁样。如果唔系咧，就第二个出事咧就系个手势摆 pose。 手势，你先讲手势，你好接近， 系咪佢用咗合十咁样啊？ 唔系嗱，你听清楚我个形容，一面祥和咁向现场记者展示如来神掌， 如来神掌系 展示如来神掌， 如来神掌， 冇错啦， 新一只，好似呢块咁， 系啦，冇错啦。其实佢只不过咧系摆咗一个 pose 咧，就系佢一手叉腰，一手咧就 我企硬唔倾嘢咁啊， 但系佢冇。 系咪讲个 pose 啊？系啦，唔系。如果咧佢用企硬咧都好啲，因为企硬咧你只手系伸直噶嘛，向前噶嘛，佢就唔系嘅。佢就只系咧一只手叉腰啦，冇嘢嘅。 过马路， 过马路， 嗰啲叔叔过马路。 佢冇啊，佢冇伸直啊，即系佢冇向前伸啊，佢只系一只。 哦，即系咁样啊，屈 嘅。第三次啦吓，你做俾我睇啊。 屈住啦， 系咯，冇错啦。 屈住诶，咁样即系总之唔系伸直嘅，咁啊只手屈住咧就摆喺佢可能胸前嘅附近嘅位置。 佢只不过系啦，另一只手咧就。系手踭下垂， 疑似系打招呼、啊， 冇错啦。其实就应该似系以前嗰啲咧，即系真系出嚟见大众市民咧。 Hello， 咁咪有一只手咧就喺度挥手啦。咁咧，但系点解会出到去又话咩释迦牟尼咁样咧？ 系啦，系咪？ 因为咧嗰位佳丽咧，佢头唔系菠萝钉，佢都系咧即系比较长卷挛咁样嘅。 咁唔似释迦牟尼， 不过佢就比较饱满。 哦， 我俾你睇一睇，即系阿琼姐咧就真系好曳猪嘅。 释迦牟尼好饱满嘅咩？ 嗱，你睇下佢咧就将佢同 出家人都 唔系噶，嗰个 清淡。 佢将嗰个佛像咧，佢将嗰个佛像唔系肥板咧，不嬲嗰个样子，你见到你一望就望到噶啦。 有个面珠灯 就咁样啫嘛。 哦 即係佢將咧嗰位，佢將嗰個佳麗同埋咧，即係你話嗰個天壇大佛，或者咧，其實我哋睇《西遊記》裏邊嗰個如來即係釋迦牟尼啦。 係。 咁佢又將嗰個佛光初現嘅嗰個 pose 咧，就拼埋一齊。係 啊，但係我呢份報紙佢係咁形容嘅喎。 係咪同一個佳麗啊？ 係同一個佳麗，佢最突出嘅啦。 係。 咁佢年輕啦，19岁。 唔係啊嘛？ 我19岁啊？ 係啊，19岁咋？ 哦，咁佢比較早熟啲喎，真係。 着报纸咁成熟嘅， 系啊， 呢份报纸咁讲嘅，东涌版。 东涌版， 点解要话人哋东涌啊？ 系咯，点解东涌版？ 我唔知，唔知系咪呢位人士嘅，唔知系咪呢位明星系住东涌？佢话东涌版罗浩佳啊，喂， 罗浩佳， 罗浩佳系男 人 嚟。罗浩佳系男人嚟 嘅， 系啊，即系东涌版。 东涌版嘅意思可能系 佢 家住 东涌啊， 佢家住东涌啊，应该 系啊，佢嚟自东涌啊，佢啊，哦，系啊，系啊， 喂，咁我觉得阿罗浩佳， 咁啊，乔姐嗰个好笑啲， 因为罗浩佳 唔系咁多人 啊， 系啊，唔系有咁多人可以即系理解到啦，咁样，咁其他咧有好多都系，譬如有一个咧真系特别衰啲嘅，老老实实。即係有一個咧，有一個就笑佢啦。 改人嘅名改得衰係 咪？唔係啊，就笑佢咧，似係話似容光。即係有一個就話佢似姐 姐 咁樣，係啦。 我哋自己都好衰㗎。 係啊，但因為佢咧就佢嗰句咧就寫得好衰。佢點寫？佢話有姐姐咧到社區中心預約核酸檢測，並向記者表示有信心檢測結果呈陰性。咁然後佢就 show 咗張相出嚟。 佢咧就比較，因為佢係好似混血兒嚟嘅。 嗰位小姐咧，佢著咗嗰件白色嘅長裙咧，有少少 半截裙嚟嘅， 半截裙咧有少少似容公嗰個制服碌啊。 係啊，嗱其他咧，我哋揀啲咧傷害性冇咁大嘅，譬如咧有啲咧盛裝打扮嘅， 好笑嗰啲照講得唔得㗎？ 係啊，唔係，譬如咧有一個盛裝打扮咧，佢著咗人哋去蒲嗰啲碌啊。即系咧， 邊個夜蒲嗰啲啊？ 温嗰啲叫做咩啦？呢啲貼啊，即係呢只叫咩？一單頭連身裙嗰啲咁樣咧，即係 係露卡啊！ 啊露卡，即係總之上邊就吊 帶 背心，下邊就窄身。 即係拉落去又可以做裙，拉上去可以做半誒係。 係咩？仲可以咁樣拉？ 係啊，拉上去咩？做連身裙咯，露卡咯。 咁呢個咧，佢就寫話喺現行社交距離之下，酒吧不再人潮湧湧，有蘭桂坊嬌娃以一身蒲精嘅裝束，轉移陣地去到電視城延續酒精之旅。 啊，我好想啊全部系瓊姐寫噶， 系啊，哇，真係好叻，我覺得佢今次 文采出眾， 系啊，我都係咁話，大家即刻明白咩 look 嘅嗰個樣啊。 同埋有啲真係好慘嘅，即係我想話咧，你俾佢寫一寫咧，我諗你都係要檢討下個衣著。有一個就話啦，沈陽市早前舉行。 佢真係好認真，全部都好認真咁樣開頭。 沈陽市早前舉行市選舉，選出陳小姐作為代表參選港者。 佢好沈陽啊！ 係啦，咁然後佢就話啦：陳小姐咧喺酒店廢寝忘餐咧，喺天貓同埋淘寶血拼挑選面試戰衣，最終揀選咗咧具有40年歷史嘅二手粉紅漁網上身，同埋人氣爆棚嘅喇叭牛仔褲。 喂，我真系觉得咧，应该 keep 住呢份报纸咧，即系同啲 教材啊， 同啲学生去做讲作文，系啦，形容到大家 嘢， 系啊，只系用文字，你唔使去睇嗰张相都知道佢大概咩样。 系啊，咁如果你话咧有咩似篮板乜乜咧，又话有两个篮板啊，一个系篮板蔡其俊，即系唔知你有冇印象？另一个即系篮板郑俊宏。 哦，一個 唔係，所謂女版 啊， 女版蔡其俊，一個就係女版鄭俊宏。 哦，蔡其俊就真係 呢個就耐好多啦。 我真係想話咧，唔係份份報紙有啲咁嘅形容啊。睇咗兩份報紙咧，都係好即係好簡單地去描述下。 係啊， 嗰位即係候選佳麗啦。 咁啲老總咧就會出嚟比拼啦。點解人哋嗰個寫得咁好？ 冇錯啦。 啊！又风趣又幽默咁样， 又俾人攞嚟讲，系咪？ 喂，嗱，但最紧要咧，即系我哋即系不厌其烦要讲多次咧。可能如果你一路听，你话搞错啊？点解你哋要一齐咧帮手去踩啲佳丽啊？人哋都系参赛啫，点解你要话佢哋笑佢哋啊？人哋着衫唔靓咁啊？点啫？嗱，真系认真。如果咧你只不过系譬如话学校嗰啲咩班代表选举啊，自己咧你咁样笑佢就唔啱嘅。但系咧，我哋真系提醒你。 你一出嚟參選港姐咧，即係意思係話咧，其實你係想將自己咧擺落去即係公眾視線，即係你入娛樂圈 嘅喎，光燈之下。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入到，譬如話呢個入到呢個決賽啊，或者你入得有得入去參選嘅話咧，你以後真係無日無之咧，啲報紙一定係會跟你啦、寫你啦。呢、這個真係預習賽嚟㗎。 冇人寫冇人跟咧，你可能覺得唔開心。係 啊，同埋你以後咧， 即係開始要習慣呢件事。 唔係你真係呢個係你嘅第一步啊！ 由你啊交嗰份表。嘅时候你已经牺牲 啦， 预咗牺牲自己嘅私隐， 真系有少少啊！即系我都觉得咧，都嚟到2021年咧，即系你冇办法咧，话我参赛啫嘛，我而家都唔系明星，你做咩要咁样话我咧？喂，真系冇噶， 一系 package 嚟嘅， 所以其实咧，可能呢个亦都系会令到大家咧再三思，就 系 话嗱，你再参选之前咧，就 即系要谂清谂错啲， 系啦，即系就唔再净系话咧，喂，你够唔够靓啊？唔系，而系话你嘅心脏够唔够大， 所以 你真系顶唔顶得顺？ 能够 呼吸广唔广阔？ 系啦，包唔包容？ 系啦， 即系话咧，走嚟参赛嗰啲咧，去面试嗰啲咧，亦都系好有勇气， 好有勇气，系啊，所以我哋应该都要， 要鼓励佢哋嘅， 俾个鼓励佢哋， 不过即系手。真系要有定个心理，心理质素去训练得好雄厚。 你阿嫲嗰阵时，定系你阿婆啊？咪话叫你参加噶嘛？系咯，你而家觉得点啊？ 唔系我婆婆就喺度叮嘱我，阿宝宝啊， 叮嘱你， 你唔好食咁多嘢啦，咪第时参加唔到香港小姐。我就系话我唔参加香港小姐，所以我食肥啲。 而家你其实你几好啊？我哋如果封 show 出去，有咩做 show 咧？啲人俾阿贵姐嘅建议，嗰啲评价都系话咧， 贵姐啊。 咪你咯，你咪贵姐咯，大家都冇话你喎，全部都净系话你哋做咩笑啊？ 都唔 系 好肥啫， 都唔系好肥啫嘛。 我哋如果唔系港大100倍啊， 系啊，我直情觉得其实我谂到个有个楼盘系你嘅花名嚟噶， 咩啊？ 碧桂园。讲下笑啫， 系啊， 又攞 Alex 嘅口头禅出嚟，讲下笑啫嘛， 几好笑啊，几开心啊。 人嫁到吓，喂，无独有偶咧，其实因为而家两台竞争激烈咧，其实真系我哋福气嚟噶，即系多咗节目啦。 多咗竞争咧，其实就系一个 noise 咯。 咁隔篱台咧，即系 view 啊，其实咧佢就做紧一个咧叫做 做 美人啊。咁咧佢摆明居马咧就揾一啲咧对自己五官冇自信，觉得自己一癌一忽嘅，即系自己觉得。 系啊。 然后佢就上嚟就话我想整容，我想整靓啲咁样。咁啊，结果咧，我想话咧。嗰、那個效果反而好有趣喎，即係佢哋嗰邊咧就係、是、啲人上到嚟咧就猛咁踩自己，話我又肥啦，我又唔得啦，我咧俾以前男朋友嫌棄啦，話我扁平啊，所以我要整容啦。結果咧反而出嚟啲效果咧就啲、是、人就話你做咩咁傻啫？其實你都唔錯啊，做咩你一定要咁樣去整到自己啊？對自己要有信心咁樣。 咁嗰啲參賽者相唔相信啊？ 系啦，唔系佢哋唔相信，都佢哋话佢要继续整咯。但系你谂下咧，呢两个对比几强烈啊！因为一个咧就系以靓， 我自誉为靓嘅， 系啦，就俾人系咁笑佢，哇！你好臭样，你好臭样。咁嗰边咧就摆到明话，我自己觉得自己，我觉得自己唔靓，我想整容啊！啲人咧就搏命就话，其实你几好噶啦，你唔好为咗啲飞咗你嗰啲男人咧，就话要整容即系搞到要改变自己咁样。你话好唔好笑？ 嗰批落选嗰批系咪应该？即系入唔到 选，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佢两个 crossover 咧，系咪应该话喺做美人嗰度咧得到大家最多批评，就话你唔可以整容嗰啲咧，就可以过嚟选美。咁喺选美嗰边，如果俾好多人批评嘅，就可以去做美人。喂，两台可以合作， 几好、啊。 我觉得呢个谂 win-win、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会为集齐300人或者以上接种者的学校，在场地许可之下安排外展队到校打针。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暑假正值学校维修的高峰期，預計大部分學校都會選擇集體預約的方式，安排願意接種的師生到接種中心打針。暫時透過家教會了解，不少家長仍然有憂慮，學校會提供更多的解說和教育。對於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引述專家意見說，如果接種率達到70%-80%，學校有條件恢復全日學習。戴德正话：学校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感染风险不只限于学校小区是否安全，而是整体社会的疫情。认为学校是否多人接种可以是全日复课的指标，但是不应该是唯一的指标。英国政府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描述香港去年下半年，即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的情况，认为中国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港区国安法已经被用作扼杀政治意见人士。报告又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单方面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认为北京和特区政府明显削弱港人行使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报告，批评报告罔顾事实、混淆是非，严重践踏包括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敦促英方放弃殖民旧梦，停止干预香港事务。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报告，批评内容不实，抹黑香港国安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9宗是来自广东本土，患者全部在广州确诊。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表示，今次广州新冠疫情的特点是年龄较大的患者较多，患者病情发展很快，发病3-4日就转为重症。张仲德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广州大约80%患者都有发烧，病毒载量亦都很高，而且降低的速度很慢。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管向東表示，這次進入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比例相對偏高，大約是10%-12%，可能和病毒株致病率比較強有關。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驟雨較多，海面有湧浪。展望聽日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面有湧浪。下週初仍然有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38点，系升93点，总成交金额4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系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3元，升2.5；美团305.4，升7.4；阿里巴巴205元，跌2.6。盈富基金29.18升1毫，比亚迪股份211元跌1元，中国软件国际13.5系跌4毫，小米集团28.25升1毫，中远海控19.12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894，加元1.209，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3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45美元，卖出1,90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路面嘅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维港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虎山道。龙翔道观塘啦，系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将军澳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定富街。跟住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车立角隧道啦系有道路工程，而家屯赤隧道公路南行通往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支路啦系会暂时封闭噶，而巴士路线 A33X 咧系会改道行驶，就系屯赤隧道啦系有道路工程。屯赤隧道公路南行通往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天水围天池路落斜去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险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会越高的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开荒牛做到今日的医学院院长， 由屋村仔变成国际肠胃病学的权威， 他就是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他亦都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环节今个星期的主角。 陈家亮教授会同主持人翻去佢成长嘅地方牛头角，揾翻细细个嘅童年回忆， 仲会话你知佢下一个梦想。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想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你可以叫我曾志豪，或者嗌我做木村拓哉。吓，点解啊？傻咗啊你！冇错，因为我同木村拓哉一样，佢曾经拍过 Long Vacation。而我同佢一樣，就我都 long staycation， 我係有長時間經常 book 房咧，度過呢一個 staycation 時光嘅呢個經驗嘅。而且我比一般人更加厲害，人哋都係住一晚啦，我已經係試過咧，淨係 book 間房咧，同幾個麻甩仔咧就坐喺嗰度咧，吹完水咧，傾完偈咧，嗰晚就走嘅咯。你話係咪好瀟灑咧？我今晚又試多次啦，真係嗱。咁我真係想提醒大家啦，无论你係諗住喺嗰度住一晚嘅 staycation， 定係你諗住喺嗰度 gathering 几个钟头嘅 staycation 都好呢，咁你都要遵守少少嗰度啲規則㗎。最紧要呢就係你要知道呢，如果你遵守唔到嗰度規則嘅话，你人哋有权赶你走㗎。而如果佢赶你走呢，你千祈估声吞咗佢就算数啦。因为如果你諗住呢反咬一口嘅话呢，我恐防你会俾人反咬返你一口啊，即係等于俾人反制裁返你啊。是咩事呢？因为呢就网上面呢又有一个呢，即係被誉为係港女批评酒店嘅贴文，结果呢就当然係你反对个酒店，啲人就反对个你个反对。咁佢嗰个原因呢就话啦，哎呀各位啊，又家有冇试过呢？因为多过四个人一间房，而俾酒店上门禁钟赶人走啊，留住两个公仔，超级扫兴，一点人情味都唔俾，再加多个嬲猪公仔。冇错，就是短短呢度加埋，我諗都唔知道有冇20个字呢，佢就换嚟呢就係话超过呢600多个人嘅反对啦，同埋炮轰啦。基本上呢大家一面到呢就话吓你自己衰咗屈蛇喎，你仲想点啊？咁然后好多人就提醒佢呢，就话喂，酒店如果呢唔赶你走嘅话呢，一间有人报警呢，你就係 599G 或者 599F 呢就罚埋个酒店㗎喇喎。你係咪想每人即係俾张罚款你呢咁样。咁而且呢大家都真係要提醒呢，限聚令之下呢一间房系唔可以多过四个人呢，系政策嚟㗎。佢关酒店咩事呢咁样。嗱呢度呢就真係考究啦。因为呢我睇唔明呢，佢嘅意思係话佢諗住一家人多过四个，係直情喺嗰度瞓一晚，即係真係喺嗰度瞓嚼嚼豬咁样啦。定係呢佢諗住亦都係话当係 book 间房呢喺嗰度聚一聚会。咁然后呢人係会离开嘅呢。嗱我諗呢度都有少少分别㗎。因为呢如果你限住佢四个人呢，应该就係真係讲緊话呢，喂如果你喺度过夜啊或者点样呢，我諗佢就有呢种限制啦。但係如果你话佢諗住喺度倾偈嘅话呢，当然可能佢就会諗啦，我六个人可唔可以就网开一面呢。不过我想现实上就是怎样呢，譬如你现实上你如果你在餐厅里面，你说喂我想六个人坐在一台，我不吃东西，只是聊天都不行呢， 我想个餐厅都做不到这个措施给你的，即除非你打齐针，他亦都是那个思虑，如果不是呢你都做不到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即你可以说自己引爆啊。咁难怪呢大家呢最多人的批评呢就是说，其实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自己究竟犯了什么事，同埋为什么呢你自己不觉错呢还要说人家扫你兴呢？更加多人呢就是问一个，喂那间酒店是哪间啊？为什么这么问啊？咁尽责嘅酒店我都想住啊，嗱系咪衰啦？所以我哋咧喺度咧想再提醒大家多一次，其实我哋不厌其烦提醒咗大家十次都有噶啦。第一，限聚令要遵守，荷包先至可以保得够嘅吓，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唔关净系限聚令事，而系咧所有嘅朋友，麻烦你喺动用你嘅社交平台发任何一个贴文，作出任何一个投诉嘅时候咧，你真系先三思。你唔好咧带住一股情绪咧，觉得话我好冤屈啊，我俾人屈啊，然后就想贴文咧，希望得到大家嘅同情。因为我都讲咗好多次，网络嘅世界咧，唔系每一个人都会同情你噶，唔系每一个人咧都会企喺你嗰边噶。你会唔会真系考虑下你嘅贴文有冇人会反对咧？你每一个投诉系咪真系无懈可击咧？你会唔会先谂一谂咧？就系、是、如果俾人哋咁样攻击嘅话咧，你抵唔抵受得住咧？喂！真噶，你唔好又隐藏自己咧，就话喂我平民百姓普通人嚟嘅啫，惊咩啊？你摆得上网嘅，就好似头先咧，即系参选嗰啲佳丽咁样咧，你真系要预咗咧，会有铺天盖地嘅公众关注啊！所以呢又有一个教训嚟噶，呢、這个所谓嘅即系港女投诉事件咧。好啦，咁啊，至于佢住嘅究竟系边一间酒店咧？网上有人咧查到出嚟开估咗添嘅，咁咧呢间酒店咧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 ？YouTube 上面有条片咧就话啦，住呢一间酒店，我话俾你听，港岛区就算啦吓。佢话呢间港岛嘟嘟嘟酒店 station 可以住到佢隐藏嘅官网隐藏嘅房间。佢嘅卖点系咩咧？就系话私人露天按摩浴池，将自己打造成为日本嘅温泉浴池啊！咁头先咧，我问过拍档咧，佢话佢都想 book 呢一间酒店嘅呢一只嘅私人按摩浴池房啊，但佢话咧好难 book 啦，仲要话全天候都俾人 book 晒啦，最紧要咧就话喺官网度系睇唔到嘅，嗱，所以咧呢一个 YouTuber 咧，佢叫做 Chloe 妈妈，佢竟然 book 到啊，佢仲咧拍埋条片咧，我真系见到话好正嘅，嗰啲咩扎库池咁样咧，好大个即系嗰个按摩浴池啦，然后仲要对住咧嗰个叫做海港嘅景色咧。又真系几正嘅，系咯？你做呢啲嘢拍上去，咁大家咪赞你咯。咁大家可以上网睇一睇呢条片咧，过一过瘾都好啊。其实咧，我话我系 station 嘅木村拓哉，我都系讲下笑啫。因为喺我哋面前咧，呢位程振鹏咧，其实佢嘅熟悉程度，甚至佢嗰个花费嘅程度咧，比我系过之而无不及。起码头先我讲咧个私人露天按摩浴池，佢第一时间可以话到俾我听，系啊系啊，好难 book 噶，我都想 book 好多次噶啦，交俾你讲啦，程振鹏。 系啊，嗰啲咧特色户啊，特色房间有阵时咧真系好吸引嘅，咁就会变成为咧非一般嘅 station 啊嘛。不过始终咧，我哋唔知即系咪男士都系渣啲嘅，唔够啲香港嘅女士咧，眼明手快嘅，成日都咧俾人哋咧早着先机，所以嗰啲好嘢咧咁特别嘅房间咧，冇办法 book 到啊。 但你好叻，我想知咧，佢都隐藏咗啦，你点知佢隐藏咗嘅？ 我系睇杂志嘅。 哦，即系人介绍咗嘅，系咯，佢都隐藏啦，你点会知道佢隐藏咗咧？真系， 我系睇电子杂志嗰度碌下碌下见到嘅、 不如你得闲冇事就揿啦，好似你平时揿单咁样咧，你揿到一次我哋三个住啊， 又要冲凉一次俾你睇，唔系啩？房间呢啲嘢你同返你屋企人住啦，如果要大家一齐 share 嘅开心嘅，咁不如食饮饮食食就可以啦。嗱，而家天口咁兴，最好嘅梗系食下西瓜啦，消暑啊嘛。西瓜买一个翻嚟，然之后大家分享，咁咧就真系唔错啦。咁你话咧西瓜，如果咧冇刀啊，又冇啲架撑俾你，你可唔可以徒手开咗呢一个西瓜佢咧？嗱，我俾几样嘢你哋，三个大西瓜，另外咧就系你自己嘅身体。再加埋俾七秒钟你，吓点样可以替做一个世界纪录咧？真系估佢唔到。喺美国咧，原来最近咧有一位嘅 女子啊，呢一位嘅女士咧，佢就犀利啦，佢咧都系一位运动员，佢系一个健身教练嚟嘅。咁加上咧，佢亦都系个老板，因为佢喺拉斯维加斯咧就开咗佢自己嘅运动服装品牌店。咁就喺呢一日开铺嘅时候咧，佢就做咗一个创举啦。呢、这个创举咧，原来过去咧已经系有一个世界纪录喺度嘅，有男子嘅，亦都有女子嘅世界纪录，就系、是、用最短嘅时间开西瓜，开几多个西瓜？开三个西瓜咁样。我呢一位嘅女士咧，佢结果咧就真系喺自己嘅铺头门外咧就去表演，就系、是、用边个部分咧？用佢嘅大腿啊！啊，唔系用对手啊，佢用个大腿咧夹爆咗三个西瓜，用咗七秒零啫，八秒都唔使。咁咧呢一次嘅表演咧，原来咧系打破咗健力士啊之前嘅女性夹爆西瓜纪录，同埋男性开西瓜纪录嘅。咁啊，女性嗰个咧系14秒几，男性咧就系10秒几。而家呢位嘅女士咧，佢用咗7秒零咧就夹爆三个西瓜啦！哇，佢嗰个大腿力咧真系相当惊人啊！好驚啊！你話咧，佢嘅男士咧，佢嘅男伴都即係，如果一下激嬲佢咧，佢攞個大髀咧夾爆你個頭啊！你係幾驚啊？啊，即係好似做戲咁樣啊！咁但係咧，既然咧呢一個係咁即係真係唔係個個人都做到啦，亦都唔好走去學啦。但係咧，有位女士係咁驚為天人咧，咁啊呢啲我只能夠係從一個欣賞嘅角度去欣賞啊！咁如果比著我哋自己咧，切西瓜都系咧实用啲好，有咩方法可以真系又切得靓又切得好干净，唔会整到周围污糟邋遢咧？介绍你睇呢个 channel 叫做妙招姐，妙美妙个妙，一招两招过两招个招。咁咧佢有条短片就话家里来客人，用这个方法切西瓜，吃完唔污糟，唔会整污糟双手，又不会流出。嗰啲嘅西瓜汁周围系咁样。好啦，佢嘅方法系咩呢？喺呢条片入面佢用咗两个。第一个方法佢教大家呢，就系用格仔切西瓜法。就系点样呢？首先将一个西瓜劏开一半，然之后呢就将嗰一半呢吸转佢，就即系变咗好似一个呢龟背咁样。咁跟住你就喺呢一个西瓜嘅外皮嗰度开始切。就係、是、咧切到佢好似格仔咁，意思咧即係你由左至右先切開佢，一條條一份份，然之後咧跟住你又再由上至下咁樣又切翻咧一條條一份份，咁啊變咗咧嗰個西瓜咪變成為一個一個格仔咁樣咯，咁你就可以喺中間求其掹一嚿西瓜出嚟都可以食得，又唔會整污糟手啦。第二个方法，三角切西瓜法是怎样呢？将一个西瓜就横切面咁样切一片，好似呢人哋去街市买个冬瓜买一楷咁样啊。咁你切咗一碌一个圆饼咁样西瓜，然之后将佢呢打平嚟到再切，就点切呢？切做八份，即係好似我哋切生嘅蛋糕咁样啊，切做八份，咁咪每一份咪系一个三角形咯。然之后呢就将喺呢一个嘅西瓜皮嗰度呢就可以呢 cut 走呢个左右两边，就剩返中间有个钉，咁你就可以拎住嗰嚿西瓜好似雪条咁嚟就要食啦。呢种就係三角切西瓜法。哇，我真係要俾五个西瓜同埋五个植树拇指嘅 emoji 俾呢条短片哦。咦，桂花田，我哋又一新嘢可以试验喎。 小确幸可以教大家切西瓜系嘛？ 得唔得？ 可以。 可唔可以抛西瓜先啊？ 夹西瓜，你夹 西瓜， 夹爆西瓜先。 夹都爆喎，不如夹埋榴莲啦。 我捉个榴莲过嚟俾你夹啊！ 夹翻榴莲过嚟。每逢考试季节咧，同学仔咧为咗应付考试啊，身体咧自动会调节，佢哋嘅身体会进入呢个作战状态目。咁咧呢个时候咧吓，佢哋咧某程度咧其实身体咧会绷紧嘅。咁啊整整下咧，佢心情啦、精神状态咧压力之下咧就会出现，系有机会出现便秘噶。点先至为之便秘咧？系啦，有报章咁分享啊，中医师就咁话嘅。便秘嘅定义系啦，先讲个定义。咁啊， 你最近呢两三日有冇吓、啊、出现呢个去厕所困难啊？吓系啦，咁啊，仲有系你喺排便便嘅时候咧，系咪好辛苦、好用力咧？啊，仲有就系、是、更差嘅就系要去好耐先至去。但系都去唔到，咁啊，就算可以去到嘅话咧，嗰啲poopoo 咧，咁啊，系咪都系硬嘅，一粒粒嘅，咁令到你唔舒服嘅？仲有就系、是去完之后系咪全身出晒汗嘅咧？啊，系啦，有咗以上三点嘅情况嘅出现嘅话咧，你就系便秘啦。咁啊，系属于轻度嘅啦，定系严重嘅咧？咁咁点分啊？咁啊，医师就话啦，两至三日咧去一次咧，咁啊叫浅度嘅。咁啊，一个星期都去唔到嘅就系严重噶啦。咁啊，仲有男仔比女仔边个多啲啊？哦，便秘咧，其实由几个月大嘅 B B 开始都会出现噶啦。老人家同埋咧中年人咧就会较多。多嘅，点解啊？因为佢嘅身体比较弱啲啦，咁啊，但系体内嘅水分咧容易流失啊，咁而女仔又都比男仔咧容易啊，啊，点解嘅？又系女仔啊，因为咧女性嘅肠道嘅蠕动咧比较偏慢啊，同埋生完 B B 嘅你咧之后咧，出现便秘嘅机会系会多啲嘅。咁啊，如果发现自己近排啊，喂，点解咁大口气嘅咁样，自己戴住口罩都顶唔顺嘅，咁啊，皮肤原本系干燥嘅咧，咁就同埋出咗好多粒粒嘅镬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啊，饮多啲水，尤其系天气热啊，出咁多汗咧要补水噶嘛。咁啊，唔好饮咁多冻嘢啦，系咪？中医师通常都系咁啊，多饮暖水。咁啊，我咁好咯，食多啲生果咯。哦，生果你都要睇下食咩。你系狂食榴莲噶，唔该晒噶啦吓。榴莲啊，同埋石榴咧，其实都不宜食嘅。咁啊，可以嘅话食下木瓜啦、西瓜、哈密瓜，咁 OK 嘅。咁啊，得闲咧就搓下你个肚，咁咧系搓下你个肚脐位嘅附近啦。啊，由右边啊至左边，顺时针咁打圈，慢慢咁轻轻力咧，咁去搓佢三分钟，咁其实可以咧舒缓你嘅不适嘅。今日咧就想分享咧 ，You Magazine HK Official 嘅 channel 啊，佢嘅题目就系、是、急救便秘唔使五分钟，哇！唔使五分钟可以搞掂，系啊，咁啊，医生咧，即系片里面嘅医生咧，佢就示范咗一啲好简单、好便利嘅方法，咁啊，希望可以帮到便秘嘅你咧，我俾三个手指供佢。 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就留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恨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葵师奶啊！ 早晨， 早 晨，肥妹仔早晨，瘦蚊茄早晨，屋企嘅同学仔。 系啦，我今日咧讲嘅呢一个体育活动咧系靠把口嘅。咁咧喺美国嗰啲咧篮球比赛里边咧，又或者可能其他运动界都有嘅。佢哋咧好中意咧有一个名词就叫咧个 trash talk 咧，即系垃圾啊，垃圾话 啊。系啊，教过啊，我都。 系啊，你教过呢个英文字啦。咁咧、究竟具体嚟讲咧咩叫垃圾话咧？如果用我哋中文嚟翻译咧，即系话你成日窒人啊。咁、但佢嗰啲窒人咧就唔系我哋好直接讲一句，譬如话啊你呢个蠢蛋，咁啊好直接咧冇任何意思。譬如话嗯你呢个小矮人，咁啊冇意思嘅，即系唔够咧唔够绝韵啊。佢哋咧嗰啲垃圾话咧，其实就有少少似头先我哋三个大人教琼姐嗰种咁样先至有个意思，有个句子嘅。咁譬如有啲乜嘢咧，嗱我哋举咧有几个好经典嘅例子咧。咁咧就试过咧 Michael Jordan 啊呢一个篮球之神咧，咁咧佢经常咧都会窒人噶。佢试过咧嗰阵时同一个篮球员咧就叫做 Gary Payton， 咁咧嗰阵就成日想防守佢啦，佢走去同佢讲话加油啊！你差啲就守到我噶啦，咁样系啦， 好嚣张喎！ 系啦，咁然后咧，嗰、那个球员咧亦都试过咧调翻转，佢咧就成功咧过咗人哋，即系赢咗佢之后咧，佢就话啦：，哇，过你咧就好似过清晨嘅马路一样啊，咁自如啊，即系冇人啊，系啦，好厉害啊，咁样 咁样讲嘢，系啦， 咁 咧有啲似咧，我哋另外啲大人喺麻雀台打牌嘅时候咧，又会咁样， 系啊，咁咧 想咁讲对， 系啊，咁咧有一个叫 Larry Bird 咧，亦都系嗰啲好出名嘅名宿咧，佢一年参加三分大赛，佢去到咧更衣室同一众嘅对手讲，喂，你哋系咪全部嚟争第二噶？啊、因为他觉得第一就是属于他的。 我还以为他比拼什么。 是啊， 更衣室。 所以这些所谓垃圾话呢，其实都是一种说话语言的艺术来的。 新增55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三日降至600宗以下，再多两人死亡，累积146,800多人确诊，1981名患者不治。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但是韩联社报道，当中感染途径不明的病例仍然超过两成半，加上境外输入的变种病毒感染风险扩大，新增病例规模随时都有可能扩大。南韩政府决定下星期一至到下个月四号将会维持现时的防疫级别，并且继续禁止五人以上的私人聚会。天气方面，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2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5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0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5，系升5.5；美团306.4，升8.4；阿里巴巴205.4，跌2.2；盈富基金29.24，系升1.6；比亚迪股份213.4，升1.4。恒生中国企业109.6，升5毫；中国软件国际13.54，系跌3.6；小米集团28.2，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1.003，瑞士法郎8.685，澳元6.017，加元6.42，新西兰元5.584，欧元9.461。每百日元兑港元7.0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3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31美元， 卖出190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坑东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龙尾在联合道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天水围天池路落斜流浮山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各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到到2012年，我暂别无线，辛唔辛苦？辛苦，但我冇话过公司半句唔好。 嗯， 我系咪真系要选择，净系去记住呢间公司唔好嘅嘢？你多少都有佢你值得眷恋嘅嘢。 嗯， 你又何必毁烂面？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0点10分啊，咁啊，星期五咧有大点唱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晏啲打嚟，仲要晏少少先可以打嚟嘅。咁但系网上留言咧就无人欢迎噶，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咧，咁啊fax 号码23396453。天气方面咧几好， 系咩？ 乜嘢警告都冇咯。 哦，系啊，空气又唔差啊。 30度， 30度。相对湿度咧， 10% 系80%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咧，可以即系打电话嚟啦。咁跟住咧，我哋嘅网上系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大家留言，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 留言好啊，留言，因为我哋会读出噶，第一阵 梗系会啦， 系啊， 系咯，做咩啊？ 点啊？ 系咯， 咁啊，叫大家留言做咩啊？ 你系咪又瞓着咗啊？ 因为平时如果我哋啲环节咧叫大家留言，我哋未必咧可以读得晒， 都系 咧点唱咧就是。尽 力 嘅， 尽力嘅。OK OK， 好啦，好，请出招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嗱，你两位都读过大学，有冇试过为学校？ 即系汗颜。 系啦， 读过大学啫嘛。 系啊，咁你有冇试过？ 我读过大学，但系冇大学程度。 咁你嗰几年可以做咩咧？咁啊，有冇为过学帮学校去做宣传、去做招生？ 做招生， 即系会叫你喂喂。 我谂应该唔会啦。 冇咩意思？ 当然得唔好，唔好揾你做招来代表。因为通常咧，佢哋揾嗰啲都系杰出校友咧，咁你会见到佢都系揾嗰啲名城领袖啊、身光颈靓啊，同埋真系都毫无争议啊，大家都好受欢迎噶嘛。 你间学校都会系有， 梗系有啦。譬如我哋都有嗰啲杰出校友噶嘛，阿 Albert 咪 系 咯，佢成日都会翻去浸会度帮手噶。咁大家可能都话哇，我哋有前辈，咁你就会 好多浸会， 好多噶，好多噶，系啊，咁样咯。 咁就去做宣传，就叫大家嚟，你考我大学啦咁样。 系啊， 呢啲就冇，但系咧系叫做帮学校搞嗰啲迎新嗰啲就有咯。 系啊，如果你局限于自己个系嘅，就容易啲嘅。系啊，佢都入咗嚟啦。 系咪啊？系啊，系啦，咪即系讲紧净系未啊？即系譬如你而家向住而家中六嗰啲同学仔嚟，喂，你嚟考我大学啦。 唔系，其实因为咧，我哋香港的大学咧，最常见嗰种招生咧，其实就真系当你入到嗰个校园里边咧，唔同嘅学会啊，参加天文学会啦，咁嗰啲咧， 学会就多啲啊， 你就真系会 系啦， 你就真系会用到头先你讲嗰种咧，就系、是、话出动啲上届啲师兄师姐啊， 跟住搵晒啲靓同学啊， 一定啦 ，sharp 醒啲嘅咁样， 靓仔嘅又靓女嘅出嚟啦，喂，过嚟咧参加学会啊咁样。 所以如果你系喺校园里边，你好吃香嘅，无论系双扑啊、柔道啊嗰啲，系啦，都系啱你做招揽， 仲有爪举同挺举。 都得，系啦，见到哇，呢、這个师姐得、啊。 好啦，咁啊，做招来嘅时候，你用啲咩字句嚟吸引人哋咧？吓， 用咩？有今生冇来世，再送你今后， 系咪必修咁啊？一定收你 啊！ 一定收你读大学咁。 温柔啲得唔得啊？ 温柔啲啊？ 系啦，咁砰砰声咁样，咁女仔。 今日的我就系明日的你，啲人即刻走啊！哇，唔系嘛，似你啊，咁样真系。 嗱其实又点解 你想成功吗？咁样嗰啲啊？ 唔系呢啲太硬邦邦啦，咁你要学下人哋噶嘛。 好啊， 南京大学啊，佢而家咧就喺度咧就搵啲啊。好靓嘅同学仔啊，唔系嗰间唔系南京大学啦， 上次我记得 上次你介绍嘛，唔知清华定北大啊嘛， 系啊 系 啦，清华嚟噶嘛， 红晒帽咁样。 佢上次好似校庆啊嘛， 系 咯，咁而家人哋嘅招揽啊嘛，即系叫招 招揽， 系招揽啊，系咯。 揽咧就喺肚度嘅， 咁咧就希望咧，即系喂啲同学，喂过嚟咧报我哋间大学啦，咁， 嗯， 哇，佢都揾到啲靓同学噶，有啲清纯噶啦，有啲咧就真系老。晒肚脐噶啦，咁样 狂野啊， 系啊， 露肚脐啊， 即系着件衫比较短啦，系啦，咁啊露条小蛮腰咁样啦， 小蛮腰， 小蛮腰咯， 小蛮腰，唔系盲啊，佢条腰唔会有眼噶， 蛮腰系啦，系啦，小蛮腰啦，咁样，跟住咧就喺度举牌显示就嚟啦，你嚟我间大学啦，但系你估佢写啲咩字句？ 咪就系话你嚟 咯， 你嚟我哋间学校报读，我陪你食饭。 陪你倒数，陪你温书， 我做你一，我同你拍一日拖咁样嗰啲啊， 系话咁又得， 唔系 拍拖咗， 唔系嗰啲考试辅导员。即系我睇嗰啲日本劇情片都系咁样， 即系陪你去行呢个学校，介绍你一次咁样嗰啲。 唔系或者我哋写三个字就已经够噶啦。如果我睇日本嗰啲片咧，放学后。尽在不言中，系啦，通常佢个系列就写住放学后， 跟住哇，做啲咩啊？ 其实冇讲咩，不过你做好多幻想，哇，放学后做乜嘢啊？咁样 ，OK， 咩？即系咁人哋叫你去参加呢个即系嚟报呢个大学啊嘛。 系咯， 咁样佢啲女仔就好温柔嘅，咁佢就话啦：你想唔想喺呢个星云楼？即系佢可能喺南京大学有个星云 楼啦， 系 啦，系啦， 领略呢个艺术磅礴之美啊 ？OK 啊， 嗯，跟住第二句啦，你。想唔想抚摸？ 抚摸咩啊？ 南京大学啊！南京大学嘅每一个建筑物上面历史留下嘅痕迹哦。 哦，咦，咪即系你人妻个色吞咯，好深入啊个话题。 系啊， 好热啊个讨论。咩样啊？ 跟住咧有一个咧就更加 巧， 更加咧，佢就话啦：你想唔想？和我一起， 和我一起做咩啊？ 抱在图书馆，从早晨到夜晚啊！ 我唔系佢呢个冇休息、啊，真系斋抱、啊。 嗱， 但系抱住啲书本啊， 抱住书本、 啊。佢抱咧就系、是、三点水一个 泡，即系泡在，即系唔系抱啊？即系话大家一齐咧，即系喺嗰度有啲时间一齐 hea 喺里边，即系抱包咁嘅意思啊！ 即系咁样啦、 啊，系啊，唔系抱在一起， 系、 啊、泡在一起，系啊，气泡，系啊， 成为你的青春啊！ 哦 ，OK 啊 ，OK 啊 ，OK 啊，几、okay 啊、好啊！ 你系梗系好啦， 我点解唔好啊？ 好多网民就话咩事啊？你而家大学 做咩？ 做咩、啊、要咁样？你喺度好似勾引人 哋、啊， 系呀、啊！ 好明显系妒忌啦。其他网民入唔到南大嗰啲，咪妒忌咯。做乜你可以喺星云楼度，我就喺出边就望住啦。 系啊，系啦、啊。 但系其实咧，佢都系讲紧嘅系即系同学校生活有关嘅嘢啫。 我都系， 系你 啲人介绍学校嘅嘢、啊， 或者系 唔系佢 嘢？ 唔系咁，佢摆明就用咗啲比较咧，就暧昧啲嘅语气，想你语带相关嘅。 佢咧嗱，我睇到咧，佢有硬照啊。不过咧，唔知佢有冇拍片啊吓？如果拍埋片，有埋头先即系嗰啲咁嘅诶娇嗲嘅声音咧，咁可能就争啲。如果佢咧就咁啦吓，佢就系揸住举个牌啫。咁里面有啲字句就系头先咁样啊，咁样讲嘅话啊，你成为你嘅青春咁样咁、 哦， 即系咁。咁、我又覺得 又 喂，其實係冇冇乜啲特別嘢嘛、不過咧，竟然啦、 啊，點啊點啊點， 就換嚟好多人喺度講啦、討論啦、啊，嘭一聲咧，即係突然間咧有係跟住就係啦， 下架。 刪除啲啲哦，系啦，即系佢觉得咧就话喂，你唔可以咁样噶，咁你咁、你唔尊重女性吓？点解攞晒靓女同学出嚟走去举牌去讲呢啲嘢啊？ 我最丑嘅呢几个， 系佢又冇咁讲，佢话你唔可以物化女性噶咁样。 唔系，不过我觉得咧，你可以话佢想达到咩效果咯？即系因为话当你宣传一间大学嘅时候咧，你 sell 嘅就系攞啲靓女出嚟咧，咁、某程度上。你可能就符合咗咧某一批人嘅心理，就话入大学追女仔或者咧即系谈恋爱。咁你作为学嗱，以前咧咩人会用呢条桥咧？我觉得就系嗰啲学会自己咧，就 系 头先我哋讲嗰啲，咁冇所谓噶嘛。即 系 你学会，你代表即系学生嘅谂法啫。咁但系校方咧，你一定系正正，你个大学校方一定系正正常常咧，谂住系 sell 咧学术成绩啦。就算你话要 sell 啲学生好亲民啊，好亲切咧，咁我谂都应该用第二个方向啦。 喂，佢话 系咪先？但系佢而家呢个就劲。似由學生諗嘅橋咯，即係佢完全知道啲男人諗乜嘢咧。哇！呢間大學咧就學者靚啊，學生就比較正啊咁樣。咁但係佢唔係校方啊嘛，唔係佢唔係學生啊嘛，係校方嚟噶係咪先？ 佢話其實咧其他有啲大學都係咁嘅。佢例如咧武漢大學咧，佢話咧直揾咗武漢女神出嚟咧，跟住仲 招漢女神。 咁我相信每間大學都有嘅。 即係揾啲學女神啊，揾啲學霸出嚟咧，就嚟喂係咧。你嚟到大學啦，學大學有啲乜嘢咁？不過呢一次咁嘅一個招，即係呢個方法咧，就係啊，校方就好第一時間話：喂，咁咪唔得啦，我哋 其實咧嗱， 咁咪換翻一啲正正常常嗰啲咯。 係啊，嗱，我想問咧，我哋就唔使講大學啊，譬如你小學、中學咧，咁之前咪有嗰啲小一面試之前咧，咁我都 小一、中一都有㗎。 我都參加佢哋嗰啲，即係唔係參加，你都要去帶個僆仔面試啊嘛。係 啊。 咁我好記得咧，其中一間學校咧，咁佢就話啦，你由一樓行到上五楼啦，即系你嗰间啊，咁咧就每一层楼梯咧行上去嘅时候咧，我发觉哇，佢真系好识喺嗰啲 corner 位度咧。 展示嘢、 展示一啲咧，令你对呢间学校咧更加即系想渴望去读嘅一啲图片啊， 就系、是、成就啊， 学生嘅作品。 学生佢唔系净系作品、啊，譬如咧，我好记得唔知行到二楼嘅时候咧，佢好大幅个，大幅个我哋喺港铁个 poster 咧，佢摆咗成个楼梯。 个港铁 poster， 我哋港铁个 poster 都系即系一个唔知嗰啲叫做咩 size 啫嘛，我哋个 A 唔知几啦。 我哋讲楼梯， 楼梯嗰啲，佢、 哦、 大过佢啊嘛。咁佢点样咧？真系劲喎！佢咧就影住可能系水运会。咁咧嗰个学生咧就戴住个潜镜啊，戴埋泳帽咧，然后即系个泳池边要放到好大啊嘛，跟住就写住可能话呢个唔知咩三年班学生，跟住咧就水运会嘅英姿咁样咧、哇！你睇到你就觉得哇劲喎、 啊， 哇仔啊！如果你可以咁样都劲、啊，跟住可能下一格咧就系佢影住可能佢踢波嘅。就影住呢个哇六年班佢唔知咩比赛 佢攞嗰啲咩仲要讲埋佢攞咗咩冠军啊嗰啲咁 大家都系 成就啊 其实大家都系攞佢学校里面嘅学生同埋一 定是找他觉得最见得人啦，或者最 骄傲的， 最骄傲最有吸引力的。喂，但是效果差几远啊？他不用、你几时见过小学要啦？啊，你想不想成为我的青春呢、啊、你想不想我带你抚摸呢间学校每一寸石头啊？ 你同我一起咧，浸喺呢个图书馆啊？ 唔使喎， 佢用嗰啲字眼全部都好虚。 系啊，我觉得嗰间学校嗰次咧，我见到每个家长咧望到咧都发光噶。 因为你好想下一个影到嗰个样就系你个仔或者你个女， 即系其实佢做出嚟嘅效果咧就好好有嗰个说服力咧， 好舒服噶喎！你望到佢 系啦，佢又唔会令你觉得咧好好似好庸俗啊， 同埋我觉得呢间学校如果系咁样摆法咧，佢会令到间学校嗰个形象咧 系 好多元化，即系唔系净系读死书嘅， 系啦，冇错， 佢亦都会鼓励同学咧运动方面啊或者其他才艺啊才能， 佢仔啲作品咧就会系即贴喺呢个楼梯嗰个嗰啲叫告示板啦、 啊， 就显示话俾你听啦，会系啲咩啊？即系一二三四五六年班、班班都有。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反而你话南大头先嗰个做法咧，唔系话佢咸咸湿，我觉得即系低手咗啲啫。如果佢可以又系影翻咧，你 学会 系 就唔系 你揾翻同一个美女都得噶、哦。不过你影可能系影得唯美啲，咪系啦，你影张硬照唯美啲、青春啲，跟住你唔使写得咁露骨咩？你想唔想我同埋你嘅青春？你可能就系写住，譬如话啊呢一、這个即系阿陈小文系啦。佢系2020年毕业嘅南大文学系学生咁样，够啦，影得靓嘅你咁样摆出嚟，啲人望住就话，哇，原来 你想做我的师兄，唔系师弟师妹嘛？ 系啦，呢句唔使讲嘅，系啦，呢句就隐藏咗， 仲有就系 绝对够啦，已经。 就算嗰个图书馆，可能咧佢就话啦，个图书馆我就系喺度咧成就咗我嘅事业 啦，咁 系咪先啦？ 哇，都靓好多嘛！喂，阿台长，我哋使唔使拍一辑呢啲二台宣传相啊？ 我哋有咩大学啊？ 影个直播室。 桂花田，今次露。露咩啊？ 露出露 脚眼。 佢唔系你最叻系露过五十肩啊嘛？你露过五十肩系啦，你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个重任吗？ 做咩清凉下你个膊头啊？ 咁我显得你个五十肩承托力惊人啊嘛？我 OK 喎 ，OK 喎。 跳上舞，便跳。 青春於舞似柳絲啊！佢係藍奕邦啊嚇嗱，咁啊講開校園嗰啲新聞咧，香港嘅學校咧最近亦都有一啲新嘅措施啊出現咗嘅，因為同打針有關嘅。咁啊而家佢話可以放寬俾啲即係學適齡兒童啊，十二至十五歲都打得啊嘛。咁咧原來因為咁樣嘅話咧，學校咧會要有一啲疫苗價都要俾學生嘅。 哦、學生都要幫疫苗 㗎，係啊，因為咧譬如佢而家即係亦都有呢一個叫做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咧，劉宇龍咧，佢就話啦，嗱，建議咧校方咧應該就俾學生咧打完針之後咧就有兩至三日嘅假期休息，係啦，咁所以首先第一咧就如果你啲學生打咗針之後咧，你出嚟可能都會有呢一個所謂嘅疫苗假期啦，咁樣 休息幾日， 係啦，咁第二咧嗱呢個都緊要啊，佢話咧即係可能都會對學校嘅一啲運作有影響咧，就係佢話啦，你最好避免喺一個禮拜之內都唔好舉行一種活動。 哦，係咩啊？ 學校裏邊 跑步 經常都會有嘅咧，學校啦， 陸運會啊， 冇錯啦。都要让一让路喎、 啊。陆运会冇咗好耐㗎啦，呢两年边有得陆运会啫。 而家冇㗎啦。 冇啦。 疫情啫、 哦。疫情啫嘛，但你迟早都会好返㗎嘛，当大家打完针，因为佢都咁建议啊。 咁好返之后佢就 係佢想打完针好耐啦。 咁先走咁梗係 OK 啦。 你家系咪笑呢个专家离地啊？ 我唔 知啊，哎系喎，可能 真系专家讲啊，唔系我睇噶。 系我翻学好耐，唔好意思啊。 有啲学校真系好坚持嘅，陆运 系咪真系冇晒噶啦？而家我 系咪都举行 嘅啫？咁啊，呢个专家建议咧就话啦，嗱，你要俾两至三日假期啦，仲要避免咧喺接种疫苗之后嘅一个礼拜内咧举行陆运会。咁因为咧，真系惊你会有嗰啲咩心口痛啊，又或者心跳加速啊，咁样嘅即系情况发生咯。 其实考试都会嘅，测验都会嘅。 唔系咁，你唔系高强度运动啊？ 我都心跳卜卜。 咁所以而家咪就系喺呢段呢阵子可以去打嘅时候过埋个考试，再打埋第二针，咁跟住放暑假咪 OK 咯？ 系啦，喂，所以其实会唔会咧？如果头先嗰个陆运会咧，都成为一个诱因嚟嘅咧，同学。仲想唔想大象蚂蚁一齐起步走？如果想嘅话，就要打针。 打咗针就可以参加陆运 会。系啦，不过记住我起码打咗一个礼拜之后先可以出现吓，你我不分界限。 睇你抢新闻啦，决 二高峰要怕。 听新闻，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因应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中对检查员的指引，有关修订今日刊宪，即日生效。经修订的指引定明，检查员应该小心留意影片之中对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损害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所作的描绘、刻画或者表现，以及可客观和合理地被视作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者煽动该等行为或活动的内容。另外，檢查員可以按條例，如果上映的影片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整部影片以及對觀眾的影響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等，應該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結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因此電影檢查員履行職務時亦都需要遵守有關條文。政府批准復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種下限降至12至15歲。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科興已經安排500名3至17歲學童接種疫苗，首兩期的數據顯示抗體濃度比成年人更加高。他認為科興疫苗亦都可以向當局申請下調接種年齡，再讓委員會的專家討論和投票。劉宇龍又說， 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之後，很罕見的個案會出現心肌炎的併發症，大約每5000至6000人接種會出現一宗，並且會在接種之後的4日之內發生。建議學校容許學生在接種第二劑之後可以放假2至3日休息。為配合東鐵線過海段的新軌道接駁工程，東鐵線來往旺角東至到紅磡站的列車服務將會在今個月13日星期日暫停。港鐵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以及優先使用港鐵替代路線，亦都可以考慮選擇乘搭其他交通工具。商務部長王文濤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較早時通電話，美國商務部話雷蒙多向王文濤表示美國對中國的產業政策感到擔憂。美國商務部話雷蒙多在通話之中有講述華盛頓的觀點，認為有必要為美國公司在中國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保護美國技術免受侵權的重要性。中國商務部早前說中美商務領域對話交流十分重要，同意推動貿易投資務實合作健康發展，妥善處理分歧，並且同意繼續保持工作溝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驟雨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1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63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系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5升4蚊，美团305蚊升7蚊，阿里巴巴205蚊跌2.6。盈富基金29.2升1.2，比亚迪股份213.6升1.6，中远海控19.46升2.6，小米集团28.05先跌1毫，中国软件国际13.68系跌2.2，恒生中国企业109.4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894，加元1.209，人民幣6.387，英磅對美元1.418，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952点，跌5点。港金現價報17,59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3美元，卖出1,9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摩利臣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是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近观塘道的支路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葵益道。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今个礼拜日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港铁是安排了接驳巴士， 乘客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是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嘅龚家豪喺学界总动员当中，带大家去到喇沙书院探访佢哋嘅中乐团，希望各位年青人都有所领悟。 与其讲话系啲师兄鞭策我哋系我哋嘅动力，不如就系讲师兄对我哋嘅期望系我哋嘅动力。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邱卓然。 喺焦点创造环节，仲会专访香港百一米栏王张宏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淫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个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程振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程振鹏咪得咯？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四十分啊，呼吁打电话嚟，而家可以啦。 系啊，你想唔想同我哋抱在一起吓？ 抱在一起 噶，系啊。 过晚年 咧，我做汤，你做饭，食个泡饭，你同我哋点点唱啊？ 好啊，好啊，我做个匙羹啊，帮你滗啦。 边个系阿炮？边个系阿饭？ 系啊， 我系阿炮， 系啊。 咁我系阿饭啦， 你系饭都我饭， 咁我哋就系泡饭啦。 好啊，冇问题啊。 想唔想同你？泡在一起哦， 好啊， 系 啊， 咁呼吁电话咯，电话号码 1872， 我系阿二， 你阿二，你阿八啊， 系啊，我唔想做八啊嘛， 系啊，咁啊，程振鹏就系做咩咯？ 你系我做晒啊，1872388， 一八七二三八八，想同我哋泡在一起，喺空气里面抚摸住你嘅心灵，欢迎， 可以可以可以， 欢迎，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啊，而家可以打嚟点唱啦吓， 尽数你嘅点唱， 系啊， 进入我哋嘅广播空间， 系啦， 好啦，咁啊，听众就要继续啊吓，打电话嚟啦， 网上面留言都得吓， 冇错，我想话咧，有一啲朋友咧个身体咧好灵活嘅， 系。 到无论去年长啦，或者佢细佬哥嘅时候咧，就身体柔软啦，好多时候一啲动作咧系可以做到嘅。 可以可以。 到咧大个之后咧，如果你保持适当嘅运动啊、锻炼啊，咁其实咧 keep 住咧到年长咧都一样可以做到。譬如佢一字马嘅动作啊， 条脷领鼻哥啊， 又或者咧有一个动作咧，我细个嘅时候可以做到嘅，而家咧其实我都做到嘅。 你都冇大个得噶。你都冇大过， 但系咧，我身边啲朋友咧，即系同我一齐成长嗰啲同伴咧，佢哋已经做唔到嗰个动作 啦。例如咧， 就系咧，你坐喺地下， 坐喺地下， 你两只脚小腿嗰个部分咧， 系 好 係 平放嘅， 係好似只雞翼咁樣夾埋夾埋去平坐。 哦，即係人哋嗰啲八字夾夾腳係嘛？即係以前啲日本少女咧坐喺地下度嘅時候咧， 跳起咪咁樣咯。 係啊，春麗你就咧 坐喺地下， 我知啊，膝頭哥對膝頭哥夾住八字腳咁樣嘅。 哇，好好係嘢佢嗰個坐姿。係 啊，我諗我都做到啩。 你而家試下，不如 我咪因為平時冇試過嘛， 又真係。 喂，使唔使揾集小確幸試下？ 好啊， 好啊。 唔該，你買個大地氈翻嚟先啊。 可以啊，可以啊。 公司地氈我唔會坐咯， 攞 塊布得啦。 係啦，係啦。 好啦，我就想話咧，係啦，呢一啲咁樣嘅身體嘅動作咧，去到咧一定時候咧就會做唔到嘅，因為啲骨頭硬啊。 哦，係啊，係啊。 係咪？好啦， 啊不過唔係喎，我想話咧， 點啊？ 唔好意思， 肯定唔 係 啊。 因為咧，我咪突然間諗起，即係我女細個時候咧，佢學芭蕾舞，咁咧真係咧，咁你諗下，大家都係可能係四歲五歲咁樣，但即係你諗住啊，個個係咪一樣咧，可以做到嗰個叫做有啲叫難度高嘅動作？咁其實都唔係喎，你四五歲咁，佢啲筋應該係鬆曬㗎啦，係咪 啊？ 唔係即係軟，唔係鬆曬，係柔軟度， 係啦，即係。你唔澄清，我覺得冇嘢，好明白你講乜啦，都好順意啊。 咁但係都唔係個個可以做到一啲動作㗎，係啊。咁即係話細個都已經係有啲動作俾你做 的。而我哋人咧，人類咧喺呢個身體嘅結構上面咧，有一啲嘅動作係根本由零開始咧都絕少咧能夠做得到嘅。 例如 咧，條脷舐舐呢個叫手踭咯。 条脷舐手踭， 我头先话条脷舐鼻哥同埋条脷舐手踭， 条脷舐鼻哥啊，周星驰做到噶嘛？ 废话，咁你总有集技人可以做到条脷舐个手踭噶。 我想问啦，嗱，你哋个头部、你个颈部，你可以喐动嘅范围有几大啊？ 几多个幅度啊？ 转啊， 系咯，咁一定系都系最多左右嘅啫。 唔系可以令到 做唔做到180度咯？ 系啊， 最尽系99。算唔算系九十度？ 我建议你哋两个做嘅时候唔好咁大动作，冇做热身嘅时候，你夹硬将个头拧去后边，我惊你跟住就哎呀咯。 我想话咧，大家可以试下咧， 咩事？ 想嗱，你而家即系就咁拧啊，睇下自己咧可以望到边一点，记住嗰一点。跟住咧，你咧就将我想话咧，有个动作咧系将只耳仔咧喺度耳壳啊，喺度喐下喐下喐下，反下佢咧，即系拍下佢。 远啲啊？ 系啊，跟住你就会望得。远少少啫，即系会唔会系啊？你我即系话你 哇！你嗰阵时中嗰个传销陷阱系咁噶？ 乜传销陷阱叫你望远啲做咩啊？你个头你 远 啲做咩啊？ 无 聊。 望远多一点， 你嘅前途就光明一点咯。 唔系，即系你咁样喺个耳壳度咧，即系点样啊？上下开个， 即系松下佢， 松下佢咧几下啫，即系我谂十下八下咧，你嗰个拧转嘅焦点系会 灵活咗。 会望多望多少少个角度， 咁即系话嗰个弧度 真系啊，真系啊，多咗我嗰时，真系。 但系你点样多？ 好有说服力啊！你唔做街头 sales 咧，呃鬼人咧，真系嘥晒真系。 嗱，呢个动作不妨大家可以而家试下玩。 你咪都要一套，你要一套，你要一套。 你又望到一点系嘛？你又望到。 佢而家望到对面海啦，已经 系咪啊？但系就系扫喺个耳壳， 系啦，再扫下耳壳， 系啦，唔系扫啊，系钳下佢， 钳住个耳壳啊！哇，阿明你都望到大湾区，望到肇庆啦，望到肇庆啦，而家 搵咩钳？ 攞手指同埋食指， 不如全部留翻喺小确幸度做一次啦， 抄低佢啊， 抄低佢啦， 今日好多嘢可以做啊！嗱，你嗰个头啊，就算你咁样扫下耳仔，话你可以再拧多少少，都系少少啫。你可唔可以180度将个头由前边拧到去后边 咧？得，驱魔人咯， 系啦， 驱魔人 我哋只系睇过驱魔人系有呢一幕嘅啫， 咪做猫头鹰咯， 猫头鹰都得，系啊， 冇错，现实生活入面， 好得人惊。其实嗰个男子 有一个男人啊，原来佢可以啊，将个头咧拧180度拧到去后面啊，即系背后啊，然之后可以 hold 住一阵。 佢系咪因为成日搣自己嘅耳仔啊？ 佢咧其实。 喂呀！ 醫生話，其實佢有可能咧係出現咗一種嘅病症啊， 軟骨 病，所以隻佢嗰條頸咧先至會咧係有咁多鬆爆爆嘅位咧， 即係唔啱其實， 俾佢咧可以咁樣擰轉個頭去後面啊！ 咁死啦！嗱，嗰譬如有啲人唔知咧， 我聽你咁摸耳仔越摸越多咁樣，個頭擰咗去邊啊？ 係啊！ 會 打咗裂點算啊？ 唔係啊，唔係啊，問題係咧，譬如有啲人咧會拍佢咧，喂阿師兄啊咁樣，跟住佢個人個身個身向前，但係嗰度 另一邊 你係唔係叫我啊？ 嗱誒 、死人啊！ 咁咪邊似姑娘咯、 啊？係啊。 好驚咧！嗱、哎，呢一個咧就係、是、啊，喺外國咧有一個嘅網民咧就分享咗一個咁樣嘅片段。嗰、那個片段就係有一個男士咧，佢咧就將個頭咧表演俾人睇啊，因為佢可能向來都好 proud of 自己有呢個本領啊。 佢、唔知係一個病嚟嘅可能。 係啊，咁佢就將個頭咧、本來就向前望啦，佢咧就都要揾隻手咧係幫手即係擰一擰啊，或者托一托咁樣嘅。 哇！ 然之後就180度咧，就令到佢喺背脊後邊啦。 佢仲可以自己係自己整嘅喎，自己托佢嘅，好得人驚啊！有呢、這個 咁呢一個咧，實在太恐怖啦！ 被譽為人類貓頭鷹啊，佢係 咁咧。醫生咧就話咧，其實可能呢個男人咧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咧，可能係患咗一種咧叫做。有關於係關節過度變形嘅疾病， 啊、有個名字叫做結締組織疾病。 唔係咁，但係問題係有冇咩特別影響先？雖然佢有呢個嘅關節嘅問題， 咁佢如果咁樣鬆爆爆，因為 即 係 隨時甩頭啦，即係有啲人好容易甩臼。 有啊，佢話佢醫生咁講嘅，佢話肌肉咧韌帶咧，同埋佢嗰啲肌腱咧變得更加有彈性。佢嘅關節可以比一般人就更加屈曲咁樣咯。但佢話佢又冇話呢隻病就咁有咩事喎。但佢話如果你唔係有咁嘅結構咧， 你就走去學， 你就可能會癱瘓或者中風。 因為 你 個脊椎啊， 影響個脊椎。 哇，好驚啊！呢招真係。 但我諗呢位男士咧，佢就算有咁嘅本領，都唔好經常咁樣去表演。 係啊，喂！但係原來咧，網上面有唔少人咧曾經有呢個病㗎。印度咧、印度有个即系喺差唔多四年前咧，印度啊，唔系印度，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咧有一个14岁嘅男仔咧，就系、是、有呢种反人头嘅技能咯。唔止佢，印度都有。咁咧，佢哋直情喺度表演咧，就大家坐喺度咧，佢就拧转面，又拧转，佢就背对住张台，然后咧佢就特登拧转个头饮汽水咯。 跟住收錢、 做表演咯，系啊，真系好都几可怕噶，真 系好得人惊啫，只系 好恐怖啊！ 拧转头，所以咪话咯，你唔知嗰人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你拍佢，我估顺嗰头，系啊，咁样拧转你咩事啊？ 系啊， 即系吓亲人啊， 吓亲人啊，真系哇！喂，你咁 呢个本领啊，真系都唔系好想有、啊。 有冇实际嘅好处咧？ 除咗可以 真系名副其实可以瞻前望后咯， 瞻前顾后， 即系可以瞻前顾后。 台话你知，喺酷热天气下开工，雇主同埋工友要做足预防中暑嘅措施啊！ 首先，雇主咧应该安排进行工作地点嘅热压力风险评估，并且采取咧相应嘅预防措施，例如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咧，隔离工作地点内嘅发热设备，亦都要使用咧适当嘅通风或者系空调设施，以增加空气流通啊！ 如果喺猛烈阳光下工作，尽可能咧架设临时上盖，用嚟遮挡阳光啊嘛。 管工咧就应该尽量安排工友喺日间较清凉嘅时间，例如上昼10点前或者系下昼4点后，以及喺较清凉、有盖又或者有遮阴嘅地方工作。 酷热天气下，管工要定时安排工友喺较清凉嘅地方小休啊。 管工呢亦都要确保工作地点有足够嘅清凉饮用水俾工友随时饮用，补充因为流汗而失去嘅水分啊。 开工时候喺唔影响工作安全嘅情况之下，工友可以戴阔边帽，又或者连颈挡嘅安全帽，避免面部同埋颈背被阳光直接照射啊。 穿着浅色、质料通爽、松身嘅衣物就冇咁吸热啦，亦都有助散热同埋汗水挥发噶。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又嚟到呢个时候啦吓，呼叫电话号码18723888，系啊，都要讲下，叫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好落力噶呢个城市，系啦。 好啦，咁啊嗱，中国大陆啱啱刚刚实行咗。 乜嘢咧？ 好多嘢發生 啊，都係喎，係嚇，唔好意思啊。好，阿多年嚟， 唔該曬啦。反制裁法啦，軍人權益榮譽保障法啦，係啦， 太多年。 其實一孩政策咧， 生仔啊嘛， 係啦，咁啊，即係佢實行咗好多年啦，係咪？咁之後咧，喺呢幾年間咧，就改變咧，直到今天咧，直情啊，實施埋三孩政策。 係， 大前提。是为何一改再改由一变二二变三呢 咁都是为了配合国家人口发展的战略、 啊、 创造更加多的人口红利、 啊、 确保我们国家未来健康成长茁壮发展。 记你一功好啦是啦。咁因为出身。 一功有几多 一功可以有两个饭盒。两个饭盒。 咁因为出身率唔够啦。咁唔够咁点啊咁人口老化啦人口老化咁点啊咁影响好大㗎嘛係咪先。咁讲返转头啦。 好啊。 咁点为什么夫妇不生、即是有些夫妇不生有些人生那么少呢就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啦。 其中一种原因啦。 是啊、但其实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嘛其实不单止大陆啦香港人是日本都是等等 的。但你经济问题呢是两个极端的、太穷那些呢你就不敢生、很有钱那些呢也都不想生、因为他觉得我想享乐、所以那些是西方先进国家呢、那个人口会下降的。 嗯 是啊所以好到得意嘅经济因素呢个 字。所以就好大问题。咁大问题嗰啲政府有冇、各施各法去希望呢 吸引。 吸引嗰啲嘅叫做鼓励生育啊系咪先。 是好啦。咁我想问下你啦你觉得古代有冇人鼓励生育啊 有。系咪鼓励啊 系咪王婆啊 王婆 定系。 咩王婆啊 王婆卖瓜㗎喎。 定系红娘。 红娘结婚㗎喎。 系啊 系 啊。 冇啊。 鼓励生育㗎。 咁咧，送子观音， 系咪呢啲啊？ 唔系，佢系啲政策嚟嘅。 政策嚟嘅 ，OK。 咁系为咗鼓励啊嘛，系咪先啊？咁喺呢个春秋月国嘅时候咧，吓，如果你生咗个 B B 啊，曾氏。曾氏家族 好好好 恭喜你啦又出一个女儿啊咁呢佢啲屋企人呢就会即刻报上去官府点解呢 係因为 又系女啊 哦如果又系女嘅就有嗰啲补贴係咪啊即係如果我生咗个女有啲补贴嘅有啲粮米啊丝绸俾我嘅。 OK, 好啦咁啊情妇哎呀你又真係好好喎、有幸呢就情妇你系你姓情㗎嘛。 情家嘅妇人情妇。 阿晴夫人咧，咁咧就生咗个男仔，哎呀，又报上功夫。 哦，跟住我哋对衬家，系咪咁啊？ 啊，咁又不止， 即系帮我哋替结亲。 如果又做埋，又更加 perfect 啊！ 做咩埋？ 嗱， 做埋亲戚， 即系做埋即系联埋啲 姻亲 事， 系 啦， 系咯。 咁咧，佢咧就话啦，啊，系啊，因为咧当其时咧，如果你报咗去官府嗰度咧，佢哋系有奖赏嘅。 奖咩？奖咩？ 咁咧，咁佢就话 一亩田， 啊，咁又不至于咁多嗱。佢哋咧有樣動作要做嘅，咁你報上去啫，咁點知你真唔真啊？ 審驗乜驗？ 嗱， 審查。 於是乎佢咧報完之後咧，佢就會派官員就到你府上 摸一摸個肚先。 哎啊！系啦，阿曾府，你即系有人报嚟话你生咗个女喎。 系啊，你睇下，真系坐喺度屙尿尿噶佢。 系啦，咁啊好啦，我就查，跟住咧佢要继而咧查埋你屋企有几多人嘅。 系系。 嗱，系啦，咁啊即系佢其实初期时嘅人口普查咧都会系咁样做嘅。咁啊即系实在睇下你系咪真系有个你有两个仔，一个女，系两夫妇有家丁咁样，跟住咧就好计埋算计算埋啦，跟住咧。佢就會話啦，男仔如果你生仔嘅咧，佢就送兩壺酒。 哦，兩壺酒， 一隻狗， 一隻狗， 好似押韻。 佢突然間諗到啲咩禮物啊？佢 唔知啊， 一條狗， 係一隻狗。咁如果你生個女嘅咧，佢就會送兩壺酒， 一隻雞，一隻豬， 好似生個女好似。 唔係喎，不過有啲人中意用狗嚟看門口嘛。 係啊。 系咯， 唔系即系开门口， 开门口 定系保身啊？ 唔会， 古代啊，古代啊， 主持人啊嘛，系啦，咁佢就会有呢啲咁嘅奖赏啦，同埋继而咧就会去你府上度去人口普查啦。 哦，咁好啊， 系啊，咁都唔差嘅。咁但系啊，有阵时咧，官府就送埋粮饷过你全家，同埋咧有啲更加咧就会 优惠， 会派埋一个有经验嘅奶妈嚟帮手喂奶嘅。点解咧？ 哦，如果你系单亲家庭。 错， 股市咩单身家庭嘅啫？ 股市又唔可以有人早逝噶？ 系啊， 边个讲啊？你傻啊？你真系边度嚟噶？ 哦， 出咗世咁真系有个唔见咗，咁点算啫？冇办法啦。 咗嗰啲边会有个啊咁可能都可以好 不幸嘅。唔系咯，都可以噶嘛。我见你送得奶妈嘅，我谂住会唔会即系佢要代一代个母职啊嘛？系咯。 唔系， 正面啲。哦，佢生咗一对宝贝女仔，所以就可以有奶妈，又有埋啲床铺被冚送俾你 嘅。佢咁样嘅三孖胎咧，咁都有机会噶嘛？系咪？三孖胎咧，佢就会咧，官府就会送一啲粮食俾你全家嘅。咁啊，如果生三胞胎咧，咁啊送埋个奶娘俾你。 有冇啊？嗬， 系送埋个奶妈过嚟帮手，去帮手喂。咁你三个啊嘛，点喂得切啊？系咪先？你有粮食又唔够，咁你点样去？ 阿老爷都要食噶， 系三个 系咯。 如果送个奶妈咁，变咗有 啱咯，啱啊！ 你数乜嘢啊你？佢喺度数紧我个奶妈加埋， 加埋四个啦，咪 四只手，有四只手，系 帮手咯， 帮手嘛。 咁所以呢啲咪就系当其时即系嗰啲叫做鼓励生育咯。咁你话原来有咁多好嘢嘅，咁啊跟住我咪可以生啦。 喂，如果而家咁得唔得？ 而如果依家咧，就应该系官府咧系送个外佣姐姐俾你啊。 系啦，送培鱼送外佣姐姐， 包你请到咁样。 系啦系啦，诶唔系，可能包你六个月。跟住六个月自己俾钱，咪都好啊， 都好啊， 都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几苦恼啊，几个家庭。 诶，培鱼之啊，即系培鱼同埋姑娘姐姐都系需要噶嘛，好啊，好啊。另外咧，咁啊就话啦，当其时佢咧亦都有一啲叫做法令啊，文明规定，几多岁就可以结婚生仔？ 十二岁，我估 系啦。啊，呢位施主， 十。四岁 嗱，即系咁样嘅。你头先讲嗰啲岁数咧，喺唔同朝代咧都系啱，都可以应用嘅。 咪而家呢个朝代就可以打疫苗咯。 系啦，咁咧就系啊，十七岁嚟噶，当然知十七岁之前咧，你就好嫁人生仔啦。 十七岁之前啊， 系好嫁人同生仔， 唔系啩？ 哇，真系过咗十七岁就系好 生得唔得啊？ 财两半老啦，话你 接做啦噶啦， 哎呀，咁大件事， 生得唔得啊？ 唔得 啊，系啦，因为由于咧吓，即系朝廷咧最大嘅盛事咧吓，最主要嘅重中之重嘅计划咧就系咧生仔啊嘛，鼓励生仔，百姓岂可唔支持咧？佢话如果你唔够钟而你唔生仔嘅话咧，你阿爸会罚，你阿妈会罚嘅。 吓， 系啊，即系话嗱， 咁真系生唔到咁点啊？ 系啊， 咁当然其即系呢啲因为身体问题生唔到就话啫，但系你 但系你每两个礼拜都要做嗰种。 但系如果我因为对方嘅身体问题搞到我唔想同佢生咁点算啊？ 唔系啊。因为你女仔是十七岁之前、哦、男仔二十岁之前，咁、都系一啲叫年轻，即系青少年， 青 少年嘅时候都好似。 咁如果真系有 比较难啲， 有一啲先天性嘅身体无 缺陷咧，咁呢啲就冇办法啦。 系咯， 咁你唔打得针，佢逼你打针咩？系咪先？ 亦都禁止你成日唱命运是对手啦。 系啦，所以你一定要生仔啦， 一定要生仔啊！ 下个礼拜再讲埋，其实有啲咩时候啊，官府仲有啲咩规矩嘅啦 在今个月十三号星期日暂停，港铁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同埋优先使用港铁替代路线，亦都可以考虑选择乘搭其他交通工具。此外，红馆当晚会举行演唱会，港铁呼吁参与人士留意当晚的交通安排，优先选乘西铁线往返红磡站，并且接驳其他铁路线。天气方面，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5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67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603.5升3元，美团305.8升7.8，阿里巴巴204.8跌2.8，盈富基金29.2升1.2，比亚迪股份213.2系升1.2，中远海控19.46升2.6，中国海洋石油9.24升2.2，中国软件国际13.66跌2.4，小米集团28.05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1.002，瑞士法郎8.682，澳元6.017，加元6.419，新西兰元5.582，欧元9.4586。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8，跌0.1。港金现价报17,590，升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2美元，卖出1,899.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道去上亚厘北道近明爱中心一段就西塞，龙尾在医院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要淘大花园一段西塞，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咯，转落歌和老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平石村咧都系车多。喺新界大老山公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东铁线过海路段嘅新轨道路接驳工程啦，东铁线来往旺角东至到红磡站嘅列车服务咧，会喺今个星期日啊，即系6月13号咧，就系会暂停噶。咁如果想搭东铁线啦，由旺角东至到红磡站嘅朋友咧，就留意啊，星期日6月13号就会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邓飞校长同你讲下升学出路。 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要剔内地嘅高考课程咧，那个竞争真系超大啊！咁跟住剩翻落嚟咧，就一系咧就喺内地读香港嘅 DSE， 咁你就随时谂住衔接翻香港。 嗯， 啊，咁衔接海外得唔得都得，冇问题嘅。 逢星期六9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佢哋嘅生活态度系点嘅咧？ 我系 Miki， 我系印尼人，我会用落款嘅态度去睇每件事，因为每个条件都系好好嘅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 护己护人，一齐接种啦！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12:12啦，咁啊可以打嚟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1872388，1872388啦，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点唱啦，咁啊头先咧题外话啦，我同阿桂花田咧喺度咧即系交换紧一啲咧住宿资讯嘅时候咧。喂，發現咧，係啊，即係而家嗰啲 station 嗰啲咧，我發現咧嗰啲優惠咧，真係一瞬即逝啊！係 啊， 因為我仲喺度炫耀俾佢聽咧，話：，嘿，我啱啱幫我媽咧 book 咗一個點樣嘅 station， 佢已經住完啦，咁樣好抵啊！即係總之兩間房唔知幾多錢咁樣啦，跟住睇到阿田咧眼都發光啦，咁我就再照版轉換咧，就上去再去多個網站一次。個優惠唔見咗咯， 唔奇啊，真係 真係好快啊，冇咗啦已經。 好多時候咧，你尤其是講話酒店嗰啲 station 嗰啲，好似咧有限制咁樣啲嘅。你呢一轉咧，可能有十個 quota， 佢跟住咧用送曬出去咧，跟住你想話再翻尋味再整多一次咧，佢已經冇嗰個優惠啦。 係啊係啊，所以就真係冇辦法啦。 一個轉頭係啦，瞬間即逝。 瞬間即逝啊！好彩啫。 因為佢正咯，上次 book 到， 我同你打。都赞我叻仔啊！ 系我都赞你叻仔。 系啊，乖仔啊，帮我 book 到。 桂花田你都叻啊！你嗰次两个想你游啊，系咪 啊？系啊系啊，想你住， 想你住， 想你住， 想你住，你都用到。 我都订咗两个，哇，真系超正。 OK 啦，嗱咁啊，所以系咁噶啦。我哋而家暂时唔可以周围飞咧，咁你自己发掘下本地啲旅游资讯啦吓。好啦，咁啊可以开始点唱1872388。 好啦，阿荣少就咁讲嘅。头先咧，你未啊？好早就开始。冇几耐，你咪话叫我做碧桂园嘅， 系啊，正唔正 啊？阿荣少就话啦，喂，你千祈唔好碧啦，佢系做 B I G 嘅碧啦，贵咧就系好贵嘅贵咧，圆咧圆蛋嘅圆 咯。 佢话你呢个 圆，系啊，我话你圆咕碌咋？ 呢个系你嘅形象嚟噶，你千祈啊唔好圆啊吓，同埋咧都唔系你唔系太碧啫咁样。佢话咧你 松动， 佢话你真系，佢话你三个真系鬼正嘅，眼粉听咧都听到笑到精神晒，佢话听12个钟头都唔厌。台长，我作假， 我做12个钟头， 其实我都厌。 佢话佢听12个钟头都唔厌，多谢阿荣少。佢咧 忍耐力都几强。 荣少应该系中意桂花田嗰 type 嘅， 系咪啊？ 之另类顾客嚟噶。 荣少令我谂起以前嘅处长啊， 系啊系啊。 你会嗌佢荣少咁亲切嘅咩？ 我哋嗌佢荣 总 啊， 荣总啊，都系嗌佢。 唔会啊，第二 佢话想点唱啊？背后女人咁样。 背后女人系边个唱 啊？周柏豪啊，佢 话。哦，周柏豪，好啊，好啊，好啊。 咁陌生啊。 系啊。不过佢话想听原唱嘅。 睇电视噶咯，已经。 佢话想听原唱嘅，但系 原唱咪有个豪字咯。 系咩？ 都系我嚟啊。 好嘅， 多谢阿荣 少 先。 我呢边咧就有一位吓明星咧，佢话咧。我6月咧有几位挚爱嘅亲人生日，就要为佢哋做点唱，有孙女Sharon 啊，应该系 Sharon， 系系系， 咁咧就Sharon 咧就祝佢学业进步，每日咧都咁开心。另外咧孙仔 Sean 健康咁成长，又祝咧第二个仔阿二仔。君柏同埋细仔君健两个咧都工作顺利，心想事成，一家幸福美满。佢系明明啊，哦呢位朋友系明明， 系啊，头先你讲咗啊，系啊叫阿明啊嘛。好啊，呢度咧有阿 Jan 阿 Jan Wan 啦就话啦，哎呀今日系我个好姐妹啊 Vian。Vienna 嘅生日，正日生日啦！佢话可唔可以帮手唱首生日歌嘅佢啊？祝佢继续丰收下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食极都唔。 食極都唔肥。 佢唔係講佢唔係講肥，佢話食極都唔死。點啊？ 食極都唔滯啦，可能佢意思係 食極都唔死，玩極都唔累咁樣。 玩極都唔累， 即係玩極都唔攰，係啦係啦。 OK OK， 一定係好後生嘅，我覺得。 啊、 所以佢先百無禁忌嚟到呢個位 啊。阿 Jan、Penny 同埋 Sandy 想。 好啦，呢度有個 Jojo 啊，你估下咧，佢想唱李克勤嘅《紅日》。是因为佢个女有啲咩事要唱呢只歌啊？ 咁梗系考完试啦。 唔系， 我梗系定接 DSE 放榜啦。 都唔系， 咁梗系小一放榜，佢得咗第二考心怡小一。 啊，点解你越估越细嘅？ 咁咪梗系跳下跳下咯。 系咯，点解你唔估大少少咧？ 结婚 都唔使。 强喎、 啊。红 大学毕业。 红日啊，唱。 张红日喎、 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Nicky， 你就算系啦。佢话 Nicky， 我宝贝女。第一日翻工系今日、 哦， 今日第一日翻工、 哦，新工 系啦。希望佢顺顺利利，工作愉快。佢好想听嘅就系李克勤嘅《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空下着你做人没趣味 嘅 呀嘅红日系啦，冇错。咁我哋都祝咧今日如果你有啲咩新嘅挑战啊， 嗯、 新嘅环境嘅话咧，都可以咧即系迎刃而解啊，完全适应晒啊、嗯。 好，成你贵言啊，豪仔 系咪应该点唱埋俾嗰啲佳丽听咧？命运就算空下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 啱啊，都系 命运冇恐吓佢， 系啊， 嗰啲留言恐吓， 嗰啲啲文字恐吓， 系啦、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我呢边咧就有咧呢位朋友，佢话咧甜甜豪仔啊，彭爷爷你好啊，我叫阿 Cloud， 我系咧第一次点唱，我想点唱俾我老婆海婷。 坏过海婷， 唔系坏过海婷个海婷， 好过海婷，好过海婷。 呢个系阿 Cloud 嘅老婆海婷。 好啦， 咁佢话咧，多谢老婆咧嫁俾佢已经十八日啦，哇， 新婚 喎， 新 婚 喎， 好新鲜啊，好 flash 啊， 十八 日，佢话咧 好超时啊， 我哋咧都经历开心同埋唔开心嘅事，咁佢话我哋一齐去面， 我哋好慢啊！ 停得咁慢， 我知道，我突然间听到个字幕，我知道小，哎呀，原来真系唔开心嘢啊！有 咩啊？ 哦，对唔住，嚟过。 好啦，呢度开始咧要认真嚟。 哦 ，OK， 佢一个转态。 我知道咧，小产就令到老婆咧好唔开心。 哦。 老婆咧有不知怎样面对伤痛啦， 系 嘅情况。咁就佢话啦，唔紧要啊，我哋咧仲有时间咧去再迎接咧新生命。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咧，我都会咧喺你身边嘅。老公啊 ，Cloud 对老婆讲啦，佢话、老婆你要睇中医，我陪你；你要饮中药，我都陪你一齐饮。 系， 我唔会忘记咧婚礼当日咧喺神父同亲友面前咧讲过，无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我都将会永远对你爱慕、尊重你，终生不渝。 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我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片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系啊，好多朋友都有演绎呢一个作品啊，呢一个系 Rubber Band 嘅演唱啊， 陪着你走啊吓。 电话码18723888啦，无论有啲咩即系信逆难关啊，希望你同我哋分享之后咧，我哋尽量都陪住你打打气噶吓。 开心啊分享啦，唔开心啊同你分忧吓。 冇错系啊。 阿明咧，我 Chan Ming 咧就话你哋好啊，每日都听我哋做节目嘅，多谢晒。佢话特别咧中意咧豪仔读歌呢个环节，佢话真系咧读 咗呢个环节系我间粗夹硬霸住嚟唱。 佢话豪仔咧，我真系好中意你读歌啦，同埋咧讲有微笑话噶 ，keep on 啊咁样。 好啊， 都系 听 众嘅要求啊， 好啊， 台长，好啦， 你以为你咁就大条道理噶啦咩？ 合理化佢啊，系啦， 而家有新嘅电检噶啦， 系咯， 就你呢啲唱呢啲歌，可能系唔得噶啦， 夹埋你个嘴啊，我 夹爆你个西瓜咁样。 佢话咧就想点唱俾佢家姐听，因为咧家姐咧今个月底咧佢要移民啦，我真系好唔舍得佢哋一家人啦，祝佢哋事事顺利，快啲咧适应新生活，同埋咧阿豪仔咧可唔可以独唱呢个舍不得你？ 边只 舍不得你啊？ 有 郑秀文嗰只啊？ 爷爷 哦， 爷爷啊！头先佢几好啊？我舍不得你，有几多个爷啊？ 爷爷， 爷爷，无奈我要创造未来共你，普普通。跟住我即刻谂起就系嗰个 Disman 咯，记唔记得系个 Disman 广告嚟噶？我得得得得，我舍不得你，跟住就攞个攞个 headphone 戴住喺个耳仔里边。 系咩？哇， 系啊，嗰阵时系呢一个完全怪我要一次高飞，跟住攞住个耳筒摆落个耳仔度。系啊，冇错， 系啊，陪着你走嘛。 OK， 好啦，继续啊。好，呢度个 Cherry 啊，佢就话田浩鹏你好啊，6月17号咧系我朋友 Michael 同埋 Irene 咧摆酒嘅大日子嚟噶，男女方咧都系我嘅朋友，所以好开心咧见到佢哋嘅大日子，咁啊祝佢两位咧 Michael 同 Irene 咧恩恩爱爱相伴相福啊，唔系幸福到老。亦都系陪着我走，俾佢哋听，啱啱好，真系 thank you，thank you。 诶，仲有一位咧，系阿佩，陈姓陈嘅阿佩。咁早晨啊，三位啊，佢话咧，我预祝咧我老公啊东东，佢老公系东东， 系 就星期日咧生日啦，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阿东东咧已经啊登陆。第二年咯， 哇，哦、即系62岁咯， 系啊，咁咧佢依家翻 part time 啊，都仲有，咁啊工作开心愉快，老婆送上嘅祝福啊 ，OK， 好啦，呢个 David Man 咧，佢就话甜甜、豪仔、鹏鹏，你哋好啊，听日6月12号啊，系佢嘅二家姐 Amanda 嘅生日，咁系想点唱俾佢听，同埋咧佢近排咧可能工作超忙啊，忙到有气冇定头啊，哎呀，咁啊希望佢生日嗰日咧，即系听日啦。都可以休息一下，同埋咧唔好挨坏嘅身体啊！知唔知啊，家姐生日快乐！ 系啊，好呢度有个咧高建晴啊，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两个女听，大女就晴晴，咁咧就喺英国读紧书，咁考完试咧就会翻香港咧同我哋一齐团聚噶啦吓，希望咧佢就可以平平安安啦。细女咧就叫做柔柔、啊，咁咧就系啦，唔使装修嘅系啦，咁而家喺香港读紧书嘅，咁下个礼拜咧就开始考试啦，咁啊拼搏奋斗中，即系其实几。大咧，你估？ 下个礼拜就考试。 下个礼拜考嗰啲。 下个礼拜考试嗰啲咧，系中学生。 哦，中学生 或者系小学生都有嘅。 讲晒。 系啊，咁系啊嘛。 我头先仲想赞佢，劲喎！即刻可以收窄个范围。 唔系咁，因为我嗱，等下先，因为我个女咧，嗰间学校已经考完啦，但系我家姐学校嗰间中学嗰啲学生系下个礼拜开始考试。 但我哋可唔可以估到咧？因为嗱，个大女就喺英国读紧书。咁大女英国读书，不过可以读小学嘅嗬。系咯。 咁细女，佢细女应该读中学。 系咯， 但系佢就讲大女同细女中间学，原来有另外一 仔嘅。 原来有两个兄弟同埋三个细佬嘅咁样。系啦，真系好无聊八卦我哋啊！咁祝佢咧平安面对。成绩啦，佢话辛苦晒啦，老婆成日为两个女咧就频频扑扑，希望佢多啲休息啦。我哋亦都好感谢佢付出噶，我系高建晴啊。 好啦，跟住咧就有阿 King， 佢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我系阿 King 啊，有一段时间咧冇点唱啦， 系 咁啊，首先咧就点唱俾你哋三位，即系我哋啊吓，好多谢。咁啊，今日咧主要系点唱俾咧阿侄仔。阿浩君听嘅， 系 咁啊！今日咧系阿浩君咧就正日生日啦，生日快乐！咁但系由于咧佢要考试，暂时就唔可以咧同佢庆祝啦。等佢考完试啦，先再同佢咧补祝翻生日。仲有咧就系点唱俾咧老公阿龙听，仲有细佬 Bowie， 仲有弟妇阿修，细妹 Jessica 同埋佢自己，阿独歌王。 阿豪仔啊， 系 可唔可以咧唱首生日歌俾佢个侄仔听啊？ 祝你 生 日快乐， 侄仔 ，Happy birthday， 侄仔， 侄仔， 祝你生日快乐，侄仔，祝你生日快乐， 侄仔， 咁佢希望每个人都要身体健康，百毒不侵，祝愿呢一个疫情能够快啲完结，大家又可以恢复以往唔需要再戴口罩开心嘅日子，希望可以抽出啦，唔该晒三位已经抽咗读埋啦， 好好啊，你完全冇标点符咧，呢个都系呢个都系特技嚟嘅，真系， 所以佢高音咗 系 嘛， 系啊系啊， 好啦，呢度咧一位咧阿女儿阿玉如啊，咁佢就话啦，哎呀，妈妈咧86岁啦，佢仍然咧好唔舍得佢，咁咧佢话佢妈妈咧系阿 Sam 虚许冠杰嘅歌迷啊，佢话可唔可以点唱这一曲送给你啊，佢话多谢妈妈咧一生嘅爱护佢同埋佢屋企人啦，为咗佢哋咧。当年的劳苦牺牲了自己、啊、成就了家人、啊但愿他来到、即这个时候呢去到另一个极乐的世界，希望他可以永远都享受这个自由，不想痛苦、啊、一个女儿阿玉如上，他说好不舍得他妈妈，想点一只歌给他送给妈妈，他说多谢你，唉，不辞劳苦 送给你、啊 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望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不羁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运解困寂寞，此刻望你识取，我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紧送给你，请君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 亦都有一啲另外啲伤感啲嘅留言啦，都需要大家打一打气噶。咁啊 ，Hebe 咧佢就话啦。空show咁多位主持人媽媽啦，一路都係大家忠實嘅聽眾啦。佢咧就好中意聽你哋嘅節目噶。咁啊，不過佢就身兼副職都20年啦。咁啊，媽媽咧佢就話就之前就喺呢一個嘅爸爸97年嘅時候咧，因為血癌離開咗。咁啊，媽媽咧亦都喺上個月嘅18號咧，亦都因為肺癌咧就離開咗啊。咁啊，5年幾嘅抗癌路咧，佢真係經歷咗好多。咁啊，我哋一家人咧都一齊勇敢面對。佢咧成日記住我哋講就話關關難過咧，關關。都要过嘅，听日就会为佢撤灵啦，要同佢讲声道别，好想话俾佢听咧，我哋会努力令到自己好好嘅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希望咧，大家一齐要加油啊，咁样，咁啊，亦都有好多嘅祝福咧，希望我哋可以送俾各位听众嘅，电话号码1872388，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因应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修订电影检查条例之中对检查员的指引，有关修订今日刊宪，即日生效。经修订的指引定明，检查员应该小心留意影片之中对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可能以其他方式损害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所作的描绘、刻画或表现，以及可客观和合理地被视作认同、支持、宣扬、美化、鼓励或者煽动该等行为或活动的内容。另外，检查员可以按条例，如果上映的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整部影片和对观众的影响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等，应该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说，香港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因此电影检查员履行职务时亦都需要遵守有关条文。政府会为集齐300人或以上接种者的学校在场地许可之下安排外展队到校打针。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暑假正值学校维修的高峰期，预计大部分学校都会选择集体预约的方式，安排愿意接种的师生到接种中心打针。暂时透过家教会了解，不少家长仍然有忧虑，学校会提供更多的解说和教育。对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引述专家意见说，如果接种率达到70%-80%，学校有条件恢复全日学习。戴德正说，学校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感染风险不只限于学校小区是否安全，而是整体社会的疫情。认为学校是否多人接种可以是全日复课的指标，但是不应该是唯一的指标。政府批准伏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种下限降至12至15岁。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科兴已经安排500名3至17岁的学童接种疫苗。首两期的数据显示抗体浓度比成年人更加高。他认为科兴疫苗亦都可以向当局申请下调接种年龄，再让委员会的专家讨论和投票。刘宇龙又说，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很罕见的个案会出现心肌炎的并发症，大约每5000至6000人接种会出现一宗，并且会在接种之后的4日之内发生。建议学校容许学生在接种第二剂之后可以放假2至3日休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减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1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6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6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3元，升2.5元；美团305.6元，升7.6元；阿里巴巴205元，跌2.6元；盈富基金29.2元，升1.4元；比亚迪股份213.6元，升1.6元；中远海控19.5元，升3.2元；中国海洋石油9.23元，升2.1元； 中国软件国际13.6跌三毫，小米集团28.05跌一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瑞士法郎0.894，加元1.209，人民币6.387。英镑兑美元1.418，欧元兑美元1.219，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0点，系升2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51美元，卖出1,90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道15年，创作多首经典歌曲，《生物鼓掌》。由同班同学到组成乐队，《生きものがかり》。 香港の皆さん、どうも、私たち、 生きものがかりです。 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猿号，三人组合生物鼓掌人气歌曲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下次嘅失恋 playlist 又多一个选择啦。 像对糖丝都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无恙。 今次的新歌就是跟音乐人苏道志合写的，而他今次目标明确，想写一首台式 K 歌，希望可以成为到面对爱情问题甚或乎失恋的时候乐迷会选择听的作品。 防疫的现象感觉碎，只要像恋上。 作曲李靖君、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李靖君《像极了爱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 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最后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今日咧好多债要还啊，有好多人都想我哋一阵间有啲点唱嘅还债俾佢咧，我哋一阵间尽量满足大家。咁啊，不如先听下听众电话先啦。 啊、 有朋友打上嚟，你系边个 ？Hello，Hello，Hello， 系你啦。 系啊，你好啊，系 Crystal 啊 ，Crystal 你好啊， 主持你哋好啊， 你讲啊， 我想咧诶点唱俾我仔仔，佢咧就下个星期一咧就2个月大啦。 哇，两个月大啊，新手妈妈恭喜晒！ 新鲜啊，真系好新鲜，好咩想未过？ 我想多谢神啦，俾份礼物我哋啦，咁都希望佢健康啦、快乐啦、享受呢个人生啦。 呢个 B B 两个月大嘅 B B 叫咩名啊？ 呢个两个月大 B B 叫仲琪啊， 叫仲琪系 仲赞个仲琪草嘅琪， 系啊，我都谂到系呢个琪。 哦，系，我都冇谂到系呢个琪添。 系啊，咁 咁。 中期 BB 崩潰。 想點唱埋俾我爹哋媽咪嘅，因為我坐月嗰個月咧，佢都喺佢哋屋企度啦，咁好辛苦啦，夜晚冇得瞓啦，大家都。 嗯嗯，咁佢你覺得喺呢一個疫症期間咧，你陀 B 啦，同埋最後生咗出嚟咧，有冇邊一個過程你覺得真係最辛苦㗎？ 其實咧都 OK 嘅，我大致上，但係我係可能生產個過程係最辛苦咯，即係可能因為冇得，可能屋企人冇得入醫院，可能探啊陪啊。嗰段時間可能是最辛苦咯，即係可能要靠遠空可能係電話去維繫住。唉、哎，今日點啊咁樣、嗯、 先生 可唔可以 嘅、 啊？老公可唔可以陪入去啊？係啊。 最後尾陪到嘅，最後尾我開刀生，但係佢都陪到。 哦，咁都 OK 喎，即係都陪到入去產房呢個位。 係啊，呢、這個 緊 要 㗎， 我覺得。 係啊， 真係嗰一刻，真係BB 出世嗰刻，佢先喺嗰度，跟住見到一面，跟住之後就係啦，就要走 咯。佢會更加錫老婆咯，即係會見到呢，即係見證。其實對於先生嚟講，亦都係有經驗啦。對於你嘅更加啦，係咪先？因為你係一個媽媽啦。咁即係呢個畫面，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個先生喺側邊去。支持住自己去生 BB 啊！哎呀，温馨 啊！希望仲期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啊！ 系啊，咁你都要吓、啊、你讲啊！ 都想咧点唱埋俾你哋听嘅三位主持听， 好啊！ 呢两个月咧陪伴住我。 哎呀，多谢你啊！ 其实两个月坐月加埋佢啦，跟住我都日日都系开住收音机听你哋节目。 哇！你冇翻工嘅系咪啊？ 之前有翻工嘅，跟住而家一段时间放产假咯。 系，咁你个阿仲琪咧，我相信咧佢会变神童噶啦，佢日日听住停课不停学， 咁多养分， 几多养分啊！ 佢第一只歌识唱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 上一次听《风声坏人》已经系我小学嘅时候，系得我妈咪听开俾我听嘅。 Hi Crystal， 你好啊。 Hello，Hello， 原来细个嘅你。 系啊，唔使惊，唔使惊啊。佢 唱紧即 系梁继昌。 哦，即系桂花田啫，你哋。 系桂花田，我同程振鹏好安全嘅，其实。咪咯。 多谢你啊！到到今天你仲系妈妈，系咪？真系好感动，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好似系你嗰啲经典卡通片咧，自己细个睇到而家个仔都睇紧一样啊！好叻啊，真系，多谢你。阿 Crystal 系咪？ 系 好啦 ，Thank you， 多 谢晒，祝你平平安安啊！ 拜 拜，我咪话最近咯，我俾我仔睇《龙珠》咧，即系我觉得真系好神奇呢件事。自己细个就睇《龙珠》， 代代相传， 到而家佢都会走嚟问你爸爸，超级撒亚人咧有几厉害？哇！我真系嗰下有啲即系感动啊！ 即系佢小朋友嗰个喜好啊，系会唔会因为年代嘅不同咧？ 系啊，历久常新噶， 系消失咗 嘅。系因为你爸爸妈妈咧嗰个喜好，爸爸妈妈咧，即系譬如例如我哋有车啊，嗰时咧我哋嘅碟里面总系听我哋嗰个年代嘅歌咧，所以我两个细路都会识啊，张国荣啊， 都 会 识， 都会识王菲，都会 欣赏咧。 都你唔好话欣唔欣赏，但系佢哋都会朗朗上口嗰啲歌。 我都话我仔听到问谁力啊，唔系世间始终。你好咧，佢都成日都会话呼哈咁样噶，耳濡目染啊，真系 好啊好啊， 好啦，再听下一位听众电话18723888 ，Hello 你系 你好啊 ，Hello 系你啦， 风骚快活 人，系啊，我系 Teresa 你好啊，有咩 你好啊，邓姐好， 系郑振鹏， 仲有桂花田 同埋桂花田， 系啊 ，Teresa 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系啊，我想点俾我个女 Tracy。同埋佢嘅男朋友 Dixon， 系 Dixon 吓，因为佢哋今晚会飞去英国过新生活。 哦，即系真系移民咯，佢哋系咪啊？ 啊，会过去一段时间体验下先啦。 O K， 系啊，都会嘅，系啦。 但我 feel 到你好依依不舍。 咁当然啦，第一佢仲系讲紧佢嘅男朋友，仲系未系女婿啊嘛，系咪啊？ 系 啊， 佢哋嘅打算系点啊？你大概讲嚟听下得唔得？ 啊，佢哋打算就去到就落地要隔离十日先啦吓，咁佢哋会适应下嗰度环境啦，跟住都会正式揾工嘅，吓咁可能会喺嗰度上下网睇下啲求职嗰啲啦，可能喺嗰段时间揾唔到佢哋啱嘅工，都会做一啲 散工， 其他可以容易系啦，简单啲嘅工或者体验下先咯，适应到之后佢哋就慢慢啦，慢慢从头再嚟过咁样。 佢哋两个系咪都以前去过英国呢边？ 去过咩？ 有去过英国 嗰边啊？ 未去过。 好多人都系好好即系 第一次， 第一次去就已经起码要长住一段日子噶啦，已经系。 好有勇气。 喂，你过去探佢咯，我听你把声都非常之健壮啊。 同埋好唔舍得。 会嘅会。 系咯，都系咯。 等佢哋 settle down 先啦。安定咗啲啦，我就再申请埋过去。 系啊，因为我听到有啲嘅做法系点咧？佢话嗰个家长咧，即系可能真系未必想长住喺嗰度，咁但系咧就变咧季候鸟政策啊， 即系 咧，佢又唔使太空人，佢当候鸟咧，即系边边暖咧，佢就飞翻去边边。咁但 系 可能 冻啦嘅时候飞翻嚟香港。 系啦，但系可能佢喺嗰边一飞咧，就譬如可能住四个月， 睇佢可以吸你几耐咯。 咦，发觉冬天嚟咯，冷空气顶唔顺咧。哎、我翻香港避一避先，咁又再翻嚟，咁都 OK 噶，你又唔使太大负担咁样。 系系啊，都睇下自己都适唔适应咯。 系啊， 如果真系适应，都可以喺嗰边，即系始终都可以同自己屋企人一齐。 系啊，我觉得呢个最重要， 系 呢个真系最重要。 所以我祝福佢哋，希望佢哋可以从头新生活，就可以面对一切挑战啦， 一切顺利啦， 系啦，一切顺利，同埋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等待我哋重聚嘅一天咁样， 系啊， 好 啊， 快噶啦， Trisha 啊，而家咧科技先进咧，真系啊，真系同即系之前十零廿年前咧争好远噶啦。你可以日日同佢 FaceTime 噶嘛，系咪？虽然即系你话摸唔到个女咁样，但系就都可以见面啊，知道佢咩环境啊，其实都 OK 瘦啊， 系咪啊？ 系咯，依家都帮我教咗我点样用 Skype， 系啊， 要啦， 系啊， 你有你冇你，嗱，你知你将自己变成的士司机咁样， 系啦。 要买五部电话摆喺个台度， 随时等佢。 嗰个 Skype 呢个 Zoom 嘅，跟住呢度又用个唔知乜嘢嗰啲meeting 咁样嘅，一次过四个电话开晒。哇！ 因为咧，其实有样好咧，英国咧即系同我哋香港时间咧系对住咧系 啱啱一个对啊， 都有好多个钟头可以见到嘅，即系可以 meet 大家联络到嘅。 系啊，几好 嘅， 几好嘅。 所以就 其他都几好嘅，都可以大家 够倾 时间倾到计。 系啦， 唔紧要嘅。所以你唔舍得系好正常嘅，不过。我相信一定会有方法可以即系等大家团聚嘅时间多啲嘅， 系咯， 好唔好？ 希望你哋同我都加多两句祝福语俾佢哋啊！ 好啊，佢两个 点首歌俾佢哋听啊！唔该， 系咪 Tracy 同 Dixon 啊？头先 系啊系啊， 我听到 Tracy 同 Dixon， 系啊， 咁希望咧 Tracy 同 Dixon 咧，你哋去到英国咧，记紧要咧就唔好忘记咧香港嘅所有嘅亲朋戚友啦， 系啊， 咁但系咧你亦都可以喺嗰度咧就努力即系打拼， 系 啊，因为我最近聽個講法都係咁嘅， 啊、 你唔好當自己咧真係一定飛喺嗰度咧長住不可，你當自己咧好似係咧。地球旅行咁样啊，喺嗰度即系移居一段时间，无论得同唔得，可能你跟住中意咗第二个地方咧，可能你中意荷兰啊，你中意边度咧，咁啊唔使俾自己太大压力，总之咧就尽量咧就发挥自己嘅兴趣所长就得噶啦。 提醒佢哋，大前提话俾你妈妈听， 系你会去边度？ 唔系，你去边度之余，你系会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系啦， 就唔使阿妈担心啦，系咪？ 系 真系长休九廿九噶， 系啊， 好多谢啊，好多谢你哋， 系啊， 仲有就 希望你哋。丰收快人长做长有啦， 好 多谢我哋香港人啦。 好啊， 咁啊 ，Trisha， 咁我而家即系阿女飞走咗之后，有我哋扶住你啦， 系 咪？ 系啊，我成日都听你哋噶， 系啊， 多谢。 咁啊，唔争再教埋阿 Trisha 佢哋咧喺英国嗰边咧上网听翻我哋咯。 系啊， 佢会噶，佢会噶， 系 一定 啊。 佢都系依家喺肚里面听住我哋带啊。 系啊，系啊，细细个听噶啦。 系啊， 好啦，祝福佢哋啊。 好啦， 多谢， 好啦，拜拜 ，Trisha。 拜拜，好啦，我呢度有个还债嘅点唱啊，咁啊需要读嘅吓，咁咧佢就话猪猪点嘅，佢就话猪猪点俾你听啊，佢就话岑九生日平安啊，我哋一直都喺度啊，爱你爱你啊，猪猪点俾你听，你要记住啊，咁啊亦都点埋俾阿 friend 你个朋友阿迪迪听啦，咁样，咁啊佢就话啦，主持你帮我加句祝福语啦，咁好我帮你加句祝福语啦，咁虽然你哋而家咧唔可以周围去玩啊，咁啊祝你哋咧就系身居紫尺地，就心怀四海情，咁啊希望好深咧，我啲好有深度噶真系。 系 吓，咁祝佢哋咧就生日快乐，亦都咧就平平安安啊吓。咁佢好想听咧就系呢一只歌，咁咧就系陈绮贞嘅《台北某个地方》 啊。哇，生日歌啊！ 我谂系佢哋好有意义嘅一只歌啦，系啊，希望佢哋都可以即系平安快乐啦吓。 衬衫，收起你的餐盘，呼吸这个早晨你留下的味道。清晨第一班列车开往同一个地方，那一次你离开我就不再回来，沙漠里的手印记接受不到你的频率，有人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明明是我们的家，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你最爱的角落，成了小说，开始就决定结果。多年以后见到你，将擦身而过，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我的讯息，有人在。声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台北的某个地方，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 哇！陈绮贞不停问你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啊！我哋三个都喺度啊！ 喺度啊！ 系啊，香港好多朋友都喺度噶。 我哋喺 有人在吗？ 我在啊！ 你系咪陈绮贞啊 ？OK，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吓。 系啊，台北某个地方啊。 我哋手头上好多个点唱未读吓。咁啊，阿 Kim Kim Chang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朝起身咧就听到一啲咧唔开心嘅消息。 嗯、 虽然咧佢唔识赌马。咁关赌马咩事咧？因为咧佢好中意嘅郭富城，阿成成咧，佢咧就失去咗佢个外区个位，为咗佢难过。咁、我想你哋咧帮我哋播首歌，叫做《唯一色彩》。咁希望佢尽快收拾心情，为下一站演唱会努力加油啊！成成，因为佢外区可能即系有啲事可能走咗啦。 O K O K， 系啊，加油啊！ 真系唔清楚。 好 呢边阿啲阿 Linda 话咧：早晨啊，三位，今日咧系我对宝贝仔女敏同哲哲考完最后一科， 好啊！个敏系敏哲啊， 系敏同哲哲， 我系阿敏， 我系哲，我系 就系敏哲， 系啦。 终于咧，佢哋可以轻松下啦。而家虽然咧就未放暑假，但系可以尽情 hea。咁喺呢度咧，就想点唱俾两个宝贝听啦，同埋咧阿 Donald 啊，仲有一位 Donald。咁啊，预祝咧所有人咧端午节快乐。 嗯，好啦，跟住咧就有啊 ，Pon Chan Chan 系啦 ，Pon Chan Chan 系啦，系佢就话啦， 咩餐厅啊？ 唔系啊，咁咧啊，我觉得好好啊，我哋嘅听电话同事阿文仔咧，佢系佢原本系英文嘅，咁跟住佢帮我翻译埋中文，好嘛？我每日都听你做节目噶，好喜欢你哋嘅节目噶，三位主持人你哋努力加油啊！佢个仔叫 Brighton， Brighton 咧，Brandon 咧，佢就话今年中五啦。希望咧佢今日咧佢考试啦，学校考试，我哋可以为佢加油打气。另外咧，可唔可以请豪仔唱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啊？ 哇！我哋之前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呢、這个简直系向鱿鱼嘅高山、鱿鱼嘅鱿鱼谷挑战啊！真系 系啊！咁希望咧，佢哋嗰啲同学仔个个考试都加油啊！咁样 好啊！呢度有个 Bonnie 咧，佢就话啦：我想听 Rubber Band 嘅发言号咧，俾今日牛一嘅 Ian 听啊！ 哦，头先都播咗 Rubber Band 嘅歌 啊，祝佢理想咧可以好快达到，做一位有爱心啦同埋耐性嘅医护人员，仲、要补足咧6月10日生日嘅细路啊，细佬啊，应该系 Edward 啦、生活快乐嘅。6月9日生日嘅表弟 Ivan 咧，亦都系愿望成真嘅吓。佢写生活快乐啊嘛， 生活快乐 系咯。佢话咧三位亲人咧而家都喺多伦多、哦，所以希望咧好快可以同大家见面啦。祝你哋咧时时都开心、丰收、快活嘅咁样。 Jovi 啊点唱？佢话咧田妈、豪爸、彭爷，你哋好。我老婆 Suki 啊，今日咧6月11日咧就考电单车路试啊。 哦， 喺呢度咧想点唱咧就俾佢老婆听啦，就希望咧佢考试顺利嘅，同埋咧。就想佢咧放松啲，佢话啦，老公相信你咧一定会合格，会支持你噶，咁啊加油啊！最后咧就祝我哋丰收三宝同埋所有人都身体健康。 系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就等紧人哋打电话嚟啦，咁不如咧、我就。系啦，你仲有冇嘢读啊？而家 有啊， 有 啊，阿君咧，佢就话啦，下个礼拜三咧，16日啊，系阿小鬼啊，黄红星咧，佢话离开地球9个月啦，好挂住佢哋啊，班 fans 都，佢话咧可唔可以播只歌咁啊，去点唱去听？忘了怎么快乐？ 就系、是、呢首啦，佢话我欠咗佢呢一个债好耐啦，我哋一阵节目最尾时间就播俾你听啦，系啦，咁我哋读埋先啦，系 阿 Ella 嘅点唱，佢话早晨三宝，首先咧就祝我哋收听率啊，叭叭叭啦吓，咁啊6月15日咧就系我老公啊佳哥咧生日，6月19日咧就系四姐夫啊基哥生日，同埋咧我老公嘅妹夫啊丁满全咧都系6月生日嘅，但系佢咧住喺广州，喺呢度咧就祝佢哋个个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希望我哋三宝唱首生日歌咧俾佢哋听，更加希望我哋嘅亲戚朋友咧身体健康嘅。如果系讲生日歌咧，今日要点埋俾我哋二台嘅。来子听啊， 系 啊, 啊，你快啲讲啦， 系 啊, 啊，正正气肺， 生日快乐 ，Echo， 系 啊, 啊, 啊， 祝佢青春常驻， 系啊，同另一半咧恩恩爱爱， 即系情真朋友、 啊， 有，安排佢， 系啊，讲笑啫，真系系啦， 步步高升系咪啊？ 系啊，步 步 高升 好啊， 好啊，好啊，系啦，咁啊 ，Sandy 咧都有个即系伤感嘅，佢话佢只窝窝咧蛋糕仔咧5月31日走咗啦，咁咧好挂住佢，希望喺彩虹桥快快乐乐啦，咁另外咧，即系阿邓建荣咧都话啦，妈妈咧就6月5日生日嘅，可唔可以咧听只小凤姐嘅歌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咁最尾呢个咧就头先阿君佢想听嘅歌曲嚟嘅，就系、是、阿小鬼黄鸿升嘅《忘了怎样快乐》啊吓。 寂寞的引擎声，开进温暖家门。什么才是幸福的人生？用力破茧重生，无力回顾过程，重生骄傲，努力陪我撑。也许是种人，却遇见我放弃活着。我到底干什么？自由从不留给低头的人。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拼了命的拉扯自己的人生。你若太认真，这场比赛就输了，因为生命不过就短短几十年的旅程。我们都忘了怎么快乐，用力的去爱人，让自己完整，就别太残忍，让自己的心受困，困在一个寂寞的比孤单还孤单灵魂。暧昧的夜惊魂，就输了一个人，可进可退，可爱的气氛。也许是种人，却一直我放弃活着。我到 底干什么？自由从不留给低头的人。 好啦，我哋要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啊，期待啊， 拜拜， 端午节见。